12号星期三的早上，直播室入边继续咧都有白拳头陪住你哋一齐咧去到努力噶，各位听众咧，希望今日咧喺你哋嘅工作上边咧都可以哇事事顺利吓，咁就好啦。 晨光每日一格。 看看今天就是5月12号星期三啦，今天也有 DSE 的一个科目叫做企业会计与财务概论，不知道你今天需不需要就是考试呢？如果是的话都祝你就是加油努力，明天就有中史，中国历史一、二这样，歷史的朋友就今天可以坐下書了，如果你是考這個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的話，今天就希望你加油努力，將自己認識的東西就好好地寫返出來，這樣就最好了。人的時間是很有限的，我們經常都要在很短的時間之內，我經常都這樣說，很短的時間之內做很多的東西，然後就希望剩下的時間就可以讓自己就休息啦，或者咧就是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情，所以咧我自己抱住个心态就是工作的态度、学习的态度，千祈唔好懒散，因为咧如果唔系你摊长咗啲时间，其实就浪费咗。好多人都话到啦，喂，既然时间冇得翻转头嘅时候咧，咁我哋只能够向前望。无论是企业家定还是好多嘅成功人士，佢哋都话青春系非常之重要嘅。因为在青春的过程里面，我们可以学习到很多，令到我们人生里面可以不断累积我们自己的经验值。但是当你累积够这个经验值之后，可以就是贡献这个社会，或者开始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事情，就要继续就是加倍努力，一路学习，一路就是挑战不同的难关，就是他们自己的座右铭了。你会怎样把握自己青春的时间呢？记住一件事，当你想开展一样新的事情的时间，无论什么年纪都好，永远都不会太迟的。 若然现时士气高昂，即管放肆任性， 当你感到无力软弱之际，不怪宿命。 若然做人未算聪明，更要卖力亡命，还未要负责之际，切忌尽兴。谁亦会随年变老，方懂得童年多好。 等不到来年变老，才怀念那种悠然脚步。 来吧，趁毫无空诉，快识穿沿途的污糟。这段少年时间既然忘归，大好青春要尽好，记住要共最美的人分享每个夜晚，别忘掉原是靠坚持医好每个伤患。既是有力挺起胸膛，即管好好作反，无惧雨水沾湿两眼。再坐下来计数前行吧，你想做全意象，如果有无穷气数，又可跟神明赌一铺。这段少年时间有谁无悔，大好青春要消耗，记住要共最美的人分享每个夜晚，别忘掉原是靠坚持医好每个伤患，记住趁上有些本钱，占多一些账单。如若你还淘气，你还强壮，尽管出走别折返，无需定立时限，如风一般往返。 人未老 还未晚， 还未到尽头， 记住来放心放胆，用心 命是无限，何必自定界限，大好青春就要多贪，记住要共最美的人分享每个夜晚， 别忘掉言字靠坚持医好每个伤患， 记住趁上有些本钱签多一些账单，如若你还淘气，你还强壮，尽管出走别折返，记住每日尽兴欢腾，通宵至到达旦，别忘掉若是已单纯，睇身每个灾难，其实有力挺起胸膛，即管好好作伴， 这歌青春重、哦、小肥家上 Sabrina 28度的气温，早晨啊各位， 晨光第一线 DSE 小贴士， 各位 DSE 考生入考场之前当然要做好准备啦，除了心理准备之外，你还要确保自己身上的响闹装置，好像手机啊电子手表等等，不会发出任何声响、哦、记住啦，我是林慧， 晨光 DSE 打气加油站。 晨光 Coffee Time， 这个早上有林慧。 早晨早晨，今早上的晨光 Coffee Time 又是我林慧 Barbie 啊。吃得健康呢就人人都想的了，不过不知道你会不会每一天都是奉行住多菜少肉的食法呢？到底每一日又应该摄取几多蔬菜、几多肉类，先至维持均衡同埋健康呢？有外国嘅研究发现，每日食用一杯份量含有硝酸盐嘅蔬菜，就可以大大减低患上心脏病、中风同埋心脏衰竭嘅风险啦。早前澳洲一间大学多名嘅学者针对咗食用蔬菜同埋心脏病之间嘅关系，发现咗每一日如果食一杯含有丰富硝酸盐嘅蔬菜，就可以显著减低心脏病嘅风险啦。不过食用嘅份量增加咧，似乎就唔会带嚟更多嘅效益。澳洲一间大学早前咧就做咗一个调查，调查期间追踪超过五万多名嘅受访者，有男有女。总共统计了他们23年以来的饮食习惯，当中发现有14000多人都有这个心血管疾病事故。研究人员就比较了经常食用含有丰富硝酸盐的蔬菜，例如是羽衣甘蓝、菠菜、红菜头、白菜等等，发现原来有食用这些蔬菜的人血压平均是比其他人低的，而患有心血管疾病的机会也都是低一点的。负责这个项目的其中一个学者就说了，研究发现每日食用一杯份量含有丰富硝酸盐未经煮熟的蔬菜，当然如果煮熟了的话就变成了半杯了，就足以令到患上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大大降低了。他解释原理就是因为食用硝酸盐经消化之后就会转化成一氧化氮，而一氧化氮就有助血管扩张，所以就可以减低因为血管闭塞而造成的疾病机会了。研究亦都发现食用相关蔬菜对于减低外周动脉疾病的效果都很显著的，其次就可以避免心脏病、中风和心脏衰竭了。不过研究亦都指出，如果食用超过每日一杯的份量就未必会带来更佳的效果了，咁即系话食咗如果未煮熟嘅一杯份量或者煮熟嘅半杯份量就可以足够噶啦。咁如果将啲菜打烂变成蔬菜汁饮用又得唔得呢？原来系唔得噶，因为将蔬菜搅碎嘅过程可能就会破坏咗蔬菜嘅纤维，咁就会破坏咗相关嘅效用噶啦。根据香港食物安全中心嘅资料显示，有好多蔬菜都含有硝酸盐嘅。部分蔬菜的含量就比较高，不过硝酸盐在蔬菜的不同部位分布都不平均的，好像生菜和菠菜如果切去茎部和主叶的话，硝酸盐可能就得回三至四成了。 硝酸盐亦都可以溶喺水入边。菜叶同埋蔬菜用水清洗之后咧，硝酸盐嘅含量又会再一次减少大概10%至15%。食安中心亦都表示，硝酸盐同埋亚硝酸盐可以预防细菌感染，减少患上高血压、心血管系统疾病嘅风险。不过中心亦都同时提醒大家，硝酸盐进入人体之后咧，就会变成亚硝酸盐，之后再产生嘅化学物质咧，可能系会对人体有害噶。所以硝酸盐含量高嘅蔬菜都唔适宜过量食用，尤其是对消化系统仲未发育健全的婴儿就更加不应该多吃了。都是那句啦，均衡营养，如果知道有一些食物对自己比较有益的话，就可以间唔中吃下。不过记住千祈不要一次过吃太多啊，少吃多滋味，多吃坏肚皮，你不会不知道的。 有一天收工去脱至死，打开狂音机，买罐啤酒送下病埋做自己。但攞起手机点唱饮歌，几千个 miss call， 女友今晚约会我唔记得咗。搞错咪扮傻，又搞错继续平击我。游戏找一线生机，自己小气，佢被乱发泄妒忌。要过分用刺伤我致死，准我去吸口气。由你讲到你，但冇人理，来继续独脚戏。操心几多，花心几多，伤心几多，吓、数得几多，旧账太多。猜测很多，不忠很多，其实太过火，从未想过我翻工都受气多。当我未曾付出过，继续抨击我，这样傻换一个好过。Want to say， 请你愤怒时不必这样收尾，还是你？ 必然会惊，但系惊会唔会令到你攞到高啲分呢？唔会噶嘛，所以考试好简单，放松啲，享受一下啦。我系梁荣忠， 晨光 DSE 打气加油站。 晨 光第一线，星期三晨光成语百科。 这个故事发生在东晋时期，有一位非常之有学问的朝廷重要官员，哇，他的名字叫什么？谢安，不知道有没有听过呢？听日啊，听日读中史的啊，不知道东晋在个 syllabus 入面的，不好意思啊。好啦，讲返呢一个谢安，阿谢神呢，咁佢呢就后嚟啊，唉，真係觉得官场呢令佢攰啦，於是乎呢就归隐呢一个嘅田园。佢住嘅地方呢叫做东山，东呢就係东方嗰个东啦，东南西北嘅东啦。好啦，有一次皇帝召见佢啦，喂，阿谢神，谢神，过嚟过嚟过嚟啊，有一个重要嘅职位呢，好想搵你帮下手，吏部侍郎。啊，估唔到咧，皇帝嗌佢，佢都 say no 喎。佢就话唔得啊，唔得啊，啊，皇上啊，皇上，這個、呢个咧真系问啲啦，因为我发觉田园嘅生活咧就好啱我。个皇上都话咁样啊，咁就冇办法啦，咁等朕自己 check 下边一个人啱做呢个位啦吓、啊。好啦，去到谢安四十岁嘅时候啦。当其时咧，东晋都开始咧岌岌可危，因为附近咧都有打仗啦，又国家又多事情发生啦。啊，当其时时任嘅叫做征西大将军咧，哇，请佢出马啦，就话到啦，唉，不如咧就揾你帮下手啦，国家咧而家危险啊，可唔可以帮下手咧？我哋俾百万大军你，以前咧嗰啲百万大军就真系唔系一百万嘅，咁讲啫，可能几十万大军，俾你镇守咧就系国家防守嘅重要职位，因为人哋真系百万大军打到过嚟啦，为咗国家，哎呀，阿谢神谢神，你唔可以咧就系咁样啦，一定咧要帮帮手先至得。后嚟咧，啊，谢安谂下谂下之后，佢都觉得。既然咧自己咁有才华，不如咧就唔好浪费，贡献翻国家啦。于是乎咧，佢咧就愿意出山啦。啊，估唔到咧，凭住佢嘅机智同埋勇气，咁啊，佢真系能够为朝廷屡建功业，最后更加成为咗咧啊，真系晋国嘅宰相添。即系东晋时期嘛，系咪做埋呢一个咧就系晋国嘅宰相？不过后人就讲翻啦，啊，东山呢一个嘅地方啦，咁啊而家就喺浙江一带，咁啊东晋谢安隐居喺呢一个地方，后嚟咧又再出翻出嚟做官，咁啊更加咧就系屡建奇功添。今日嘅你会唔会因为疫情关系，哎呀，导致令到你有少少觉得气馁，甚至乎咧就系觉得自己，哎，好似屡败屡战咁样？有冇谂过好似呢个故事一样东山再起呢？就比如一啲失势之后重新得势，又或者失败之后我哋凝聚自己嘅力量，再次呢就係主动出击。可能而家呢个年代我哋身处嘅地方冇打仗嘅，好好嘅。咁但係喺呢个职场上，喺呢个商业上，你会唔会呢都好想再东山再起，又或者会唔会好想做返一番嘅事业，咁叫做令到自己有更加好嘅成就呢？如果係嘅话，东山再起呢句说话就啱你㗎啦。

本一股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炎热的天气。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为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局部地区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气持续炎热，最高气温达32度或以上，但局部地区仍有几阵骤雨。而家嘅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系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作为警队的一份子，无论在工作上遇到多困难，我们都会不偏不倚执行职务。 即使查案搜证的过程好像大海捞针，我们都不会放过任何一个线索。 有市民的支持和协助，我们会继续勇敢无惧，维护法纪，携手灭罪，守护香港。举报罪案，请致电警察热线25277177。 旅游记者洪卫兵， 如果我可以穿越时空，我会揀回1959年革命之前的古巴。 名医武术教练李志雄， 开心又是感觉，不开心的感觉，为什么每天都要不开心呢？ 交通 man James Ockenden， If I would be accepted I would be proud to be a Hong Konger。 在这里人人都可以开麦， 申请即上 cibs.rthk.hk， 截止日期6月17号下午5点半。 CIBS就是社区参与广播。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好啦，朝早6:36嘅时间，你好啊，崔杰棠。 早晨啊，白元浩。早晨啊，晨光嘅听众。 早晨啊，点啊，狗仔醒咗未啊？ 醒咗啦，多数佢都早少少醒，因为佢惯咗呢个时候起身去洗手间啊嘛。 系啊。 不过咧，平时我就讲真，就唔系太期待你打电话嚟，咁鬼早打嚟叫我。但系自从咧网上面见到有听众咧，话听到你嘅 jingle 咧，好似系白元浩打死你之后，我就觉得好好笑啊。系啊，我就觉得好好笑。跟住，譬如今朝早我特登早啲起身等你打嚟啦，我一路刷牙。时候咧都谂起呢一句说话，咁我就觉得好搞笑咯，我就冇咗嗰种唔想你打嚟嘅感觉啦。 哎呀，好啊，咁我以后打多啲俾你啦。 系啊，都打死我，但系打俾我咯。 闲时冇嘢做都打俾你啊。 不过其实即系我觉得开心啊，个人或者令到自己笑啊呢啲咧，好其实可以好简单咯，即系一句说话或者一个好简单嘅动作。作咁样啊！寻晚咧，我又都几开心嘅。去到9点几嘅时候咧，楼下又有雪糕车咯。 诶，翻嚟啦佢， 翻嚟啦！最紧要系咩咧？其实因为我咪加入咗呢个雪糕关注组，喺度睇嗰啲情报嘅。跟住前几日咧，就见到有人铺咧，话喺雪糕车嗰度咧，买过一只雪糕咧，一只甜筒咧，系蜜瓜味。咁我自己咧係我唔知道有蜜瓜味啦，因為我曾經買過甜筒都係朱古力味啦。 嚇、啊！即係佢軟雪糕蜜瓜定係雪糕蜜瓜？ 唔係甜筒，佢、有兩種嘅，係一係你就擠嗰啲軟雪糕啦，軟雪糕就我 so far 就淨係見過雲尼拉味啫。咁但係甜筒咧，我知道有朱古力味同埋雲尼拉味嘅。咁、但係我喺個即係網上面睇到啲情報話，有人買到蜜瓜味喎。咁我就成日都喺度囉囉亂，幾時嚟到我屋企樓下呢咁樣。昨晚終於嚟到啦、哇，跟住呢我 本身穿住條波褲咧，我都冇換，即刻衝咗落樓下，因為我驚佢走啊嘛，即係衝咗落樓下啦。第一句就問啊，我話請問甜筒有咩味啊咁樣，跟住佢話有朱古力，有 vanilla。有蜜瓜同埋芒果喎、欸，原來有咁多味嘅喎、 哦。蜜瓜我知道，因為其實有一次 你知啊， 係啊，因為有雪糕車都係停喺我屋企附近嘅時候咧，咁有、我都同阿小小伯去咗睇啦。咁我嗰次我係有買到蜜瓜味嘅，即係係啦，係啊，嗰支好似甜筒咁樣噶嘛。咁但 係真係甜筒嚟嘅， 係真係甜筒。咁但係芒果真係唔知喎、 啊。係啊，原來有嘅喎、哦。咁但係我又冇問佢係咪已經即係、所有味道就佢講曬出嚟，定係淨係尋日有呢幾種味啦、啊。我懷疑會唔會仲有其他味咧？咁我就一嘗我心願啊！昨晚雖然已經買完都九點幾，跟住掙扎咗十零分鐘之後咧，唔得啦，我都係食埋先瞓。 哇！你夜晚食雪糕啊？ 系啊， 好唔似你喎、 啊！我所以咪话挣扎咗十五分钟，我真系望住你十几分钟食，唉，试下啦，试下啦，咁样咯。你自己上次买咗蜜瓜味俾少少白色系嘛？ 系啊，买咗咯，跟住佢 觉得点啊？ 佢觉得好食嘅。咁我哋本身都中意食蜜瓜嘅，因为 系啊系，哎呀，我都系啊。 系啊，蜜瓜甜起上嚟咧。嗰、那個甜度係令到你覺得食完有一種幸福嘅感覺㗎， 同埋好香咯、啊，我覺得好啱夏天食啊，即係嗰啲蜜瓜味嘅製品咧， 係啊， 即係雪條又好啊，雪糕又好啊，都係勁清新㗎喎、 啊。係啊，蜜瓜咧，其實我自己覺得就聞落去咧係香過西瓜嗰啲好多倍㗎。 係啊，不過咧即係食呢個甜筒咧，即係雪糕車買嗰啲咧，每一次都係個筒咧係淋到不得了，係硬嘅。 同埋咧，這個真係撞手神啊！我試過買過兩次嘅蜜瓜甜筒，一次咧第一次係好好食嘅蜜瓜雪糕，跟住咧就再加埋佢嗰個佢嘅甜筒都唔係話好脆嘅，但起碼唔會淋嘅。好啦，咁但系第二次咧，我真系有少少懷疑係嗰、那個雪櫃咧，唔知佢擠嘅時候係咪壞咗定係點啊？咁嗱，佢嗰個甜筒就真係好似你所講係淋咗嘅， 係啊， 咁同埋佢嗰個雪糕咧，我懷疑係溶咗，跟住再雪翻嗰個感覺。 哦，系咪燒到嗰張紙咧黐得好實咧？ 嗱、張紙又黐得實啦，然後個雪糕咧係唔係雪糕，似係冰多啲啊？ 哦，我昨晚都有呢个感觉啊，不过唔紧要啦，我觉得都系食嗰个回忆同埋食嗰个兴奋啫，自己 呢啲回忆嘅嘢无价噶嘛，系咪？ 系啊，好啦，咁我转头就翻嚟同你继续倾啦。 好啦，咁我哋转头再见啦。 晨光第一线 ，DSE 小贴士。 各位考生，记得预早了解你嘅市场位置，可以嘅话早啲去一次，咁你去考嗰日咪唔使咁惊慌，惊搭错车唔识路咯。我系 Kitty 崔洁彤， 晨光 DSE 打气加油站， 晨光百科。 好啦，今日嘅晨光百科同你睇咩呢？睇下火山，地球嘅火山咧，其实而家当然啦，系仍然活跃嘅。无论系夏威夷、日本，定还是系其他有火山嘅地方，耐唔耐咧都会听到咧，火山咧又爆发啦咁样。例如英岛咁样啦，咁佢个火山都几活跃，咁成日都系冒住烟而且咧仲耐唔耐咧又会听到佢哋有啲警报就话，又要啲居民走一走啦咁样。同埋啲居民咧，成日都系活喺一个咧，好似好多灰嘅地方，即系条路啊，汽车最明显啦，好似咧成日都有一层咧，薄薄嘅火山灰啊铺咗喺上面咁样。不过啲居民咧，似乎咧都已经习惯，亦都咧就冇乜特别嘅意思要搬走，因为而家咧好多嗰啲叫做火山爆发嘅预警咧，其实都好完善嘅。虽然话就话天灾咧的而且确系难预测嘅，咁但系佢哋都觉得住咗咁耐啦，都系希望继续住落去。好啦，我哋认识嘅火山啦，咁爆发，咁跟住咧就有啲岩浆飞出嚟啦。岩浆咧就红色嘅，跟住好似好结咁慢慢流啊，好高温咁样。火山爆发咧，通常喺我哋脑海入边呈现嘅景象咧，个颜色都系咁。原来印尼有一个火山咧，系会出现蓝色嘅岩浆嘅，非常之超现实啊！ 不过讲到尾咧，其实亦都呢个蓝色只不过系一啲化学反应所制作出嚟嘅结果嚟噶。火山都有很多不同类型的火山的，如果你说蓝色的、岩浆的话，望起上来的而且确是非常之靓的、这个叫做卡瓦伊真火山、就是有一个蓝色的岩浆在这里，特别是夜晚、原来整个的火山望起上来的时候都已经是非常之靓的了。燃烧的元素呢，当然呢其实跟平时的岩浆是有少少不一样啦。不知道大家上以前呢、上堂的时候在这个 lab 里面、做一些实验，记不记得呢，当甲、放在那个 Bunsen burner 的时候，那个叫本生灯、在个火焰里面呢就会产生了一些淡淡的紫色。不同的物质在燃烧的时候呢也都会产生不一样的颜色的、破燃烧的时间呢就会产生、黄红色的火焰啦，铜呢就会燃烧一个呢就是蓝绿色的，没错啦。所以我们刚才讲的那个呢、岩浆为什么会这样的颜色呢，因为它里面呢原来那一带的、地理上面都有很多是铜，所以燃烧起的上来的时候呢连埋岩浆都有一些蓝色的感觉、其实燃烧的过程也显示了就是不同的化学反应和能量的、红色就是代表着就是低数量的能量被释放，绿色就是代表中度的能量的一些反应，蓝色的火焰就是代表释放就是最多的能量的，表示这个叫做卡瓦伊真火山的蓝色火焰是充满着很多不可思议的能量，在高压底下释放了很多就是硫磺在这里，当它处于一个600度高温的时间被燃点，哇，它的火焰都是非常厉害的。文章就没有讲到它的火焰是不是都是一样呢，跟个熔岩一样的颜色啦，但是都可以飞到那个火焰多少16英尺那么高的。火山呢就好像、我们地球是绝对的一部分啦，咁喺火山咧爆发嘅时候，我哋梗系要离开啦。但如果火山有阵时唔爆下嘅话咧，太过平静咧，咁我哋又会好担心，到底呢个星球系唔系开始又有其他问题咧？咁样，所以正常嘅火山活动咧，我哋其实系唔需要太过担心嘅。 束手话，在你出生到安息，赶得上记录吗？每一天过一天，快得没有相差，伴侣相识到分开，慢一些可以吗？再一次感觉被装逼，可否一晚祭奠暂停，好好点算做过一切，一个一个他每一个都会被接替，一格的记忆那一格恐怕停不低，几多幸福感动画面都经已逝，无下暂空声水也被迫将它消费， 足那一秒可以被控制，一次的满足再一次感觉被作废，不想等到某日病危，欣赏早已错过一切，赶快赶快些要赶快做疲累蚂蚁，踩了一次有只双脚恐怕停不低，加速又加速，但终点深不见底，逃离自己，只想按下可减速的掣。 火山爆发咧就唔系唔俾佢爆，咁冇办法，大自然嘅嘢慢慢爆。啊，读书咧就要快啲读啦，考试咧都要写快啲，写啱多啲啊，十倍速，跌跌跌啊！ 晨光第一线 ，DSE 小贴士。 考试记得要 check 清楚自己的电子设备有冇电啊，计数机到底有冇电，收音机到底有冇电呢，记得唔好悭啊，换粒新嘅电先至入考场啦。我系林慧， 晨光 DSE 打气加油站，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好啦，今日朝头早我哋嘅职场 KOL 咁啊，电话侧边啊，精神健康急救导师啊，同埋注册社工嘅 Circle 圆圆喺度，你好啊！ 早晨，小白，早晨各位。 早晨啊！咁啊，之前咧都同我哋讲过一啲失眠嘅嘢，咁啊，即系失眠瞓得唔好咧，个人又容易掹疹啊，掹疹咧又觉得好小事咧，你都会觉得压力好大嘅。咁但系如果真系要做翻一个健康嘅模式啦，我哋有冇啲好嘅办法？可以令到我哋嘅听众真系呢排咧瞓得差，可以令到佢哋变得瞓得好啲咧。 系啊，因为咧，我哋之前讲咧就瞓唔到啊，即系会论尽啲啦。咁我梗系会同大家分享一啲瞓得好啲嘅状况啦。 系好啊，请 讲。上次咧就讲咗咧一啲叫睡眠卫生嘅情况嘅，今次咧我就想讲下咧一啲建立睡眠模式。第一样嘢咧，我自己咁样理解咧，就系咧点样专心去做一件事。就是专心去睡觉啦。所以第一样嘢呢就是说啊，你我唔知小白有冇喎，你会唔会有眼瞓有睡意先至会去床度瞓 嘅？我用嘅方法都系令到自己眼瞓，做嘢做到眼瞓跟住就去瞓咯。如果未眼瞓就瞓呢，我惊眼光光。 係啊，因为原来第一点呢就是说我哋有冇可以尝试啦，每晚呢有真系眼瞓啦，我哋先至呢去瞓上床，专心做一件事，瞓上床咧就系瞓觉嘅啫，系啦，因为呢个都好大挑战嘅，因为依家咧我哋一定系会临瞓前咧会好似咧要用尽嘅瞓每一次， 系啊，玩电话， 要同呢个世界接触咁样嘅，咁所以第一样嘢我就话啦，喺瞓上床嘅时候就专心真系做瞓觉，即系眼瞓嘅时候就瞓觉啦，咁样，咁可能其他嘢就喺出边听啊，其他地方处理完先至翻埋位瞓觉啦。第二样嘢咧就系话你瞓觉嘅时候咧，尽量都系熄晒啲灯。我记得之前都有分享过咧，光敏感啊，每个人咧对一啲光线咧都有唔同程度嘅反应。Circle 咧就对光系比较敏感嘅。最近咧屋企买咗个闪字嗰啲灯咧，诶嗰啲钟啊， 系 有灯嘅闪嘅。我咧都会。我都有被佢影響到。 哎呀， 係啊， 熄咗佢咯要。 咁如果有啲朋友會有需要嘅，會用眼罩啦。咁、 嗯、 當然有啲人會覺得眼罩會好似好唔舒服咁、哦。咁、嗯、咧，盡量令到自己間房咧係一個黑嘅狀態啦。咁所以咧，一瞓上床咧就盡量就令到間房係一個好嘅環境啦，減低個光敏感咧就會瞓得好啲啦。 明白。第三點。 第三個咧就係話瞓上床咧就專注做一件事嘛， 嗯、 所以嗰啲睇書啊、睇電視啊、睇手機啊，就盡量就喺瞓上床之前就做曬啦。因為其實咧，你越睇電視一路，其實個腦咧都好會好活躍噶。咁呢個咧，即係如果我哋要建立一個好嘅睡眠模式咧。就唔好盡量喺瞓上床嘅時候咧，再繼續做一啲活動啊，睇、 哦、 電視啊， 係 啦，即係讀書啊咁樣咯。 不過咧，成日都話啦，睇電話或者睇電視就唔好啦。但如果係睇書嘅話咧，喂，我自己覺得幾 recommend 嘅、哦。通常咧，而家香港人個 pattern 就係、是。睇书咧五秒就会瞓着噶啦，所以讲， 尤其是我可能睇啲外文咧， 系啊， 咁可能侧边会唔会有张凳啊，或者即系房间有其他地方可能睇一睇，有睡意啦，头先讲嘛，一有睡意啦，哇就嚟啦就嚟啦，咁就即刻冚埋本书就瞓上床啦，咁会唔会好啲咧？ 系啦，啊呢啲方法大家自己谂下吓。 第四样咧就系话，如果你瞓上床20分钟内 都是冇睡意的话咧， 就放弃。 而你嚟一系先放弃。我哋卷土重来，出去离一离开间房，可能我哋上次教过出去饮杯热嘢啊，饮少少啦，唔好饮太多啦。如果唔系要去厕所，咁行一行个圈。我自己有阵时会中意望下窗嘅，即系漫无目的啦，即系望下树啊，望下啲车啊，到即系隔一阵啦，哦，都有啲。攰啦，再入去再试下瞓觉咁样咯，就再卷土重来。因为如果喺度廿分钟都系好精神咧，试下做下其他嘢，再翻嚟再瞓过。 系兜个圈先吓，再翻嚟再瞓过咁样。 即系如果仲系唔得嘅话，就重复头四样嘅步骤咧，直至到自己瞓到为止啦。 明白明白。咁如果真系都系瞓得唔好啦，咁又有冇啲咩助眠嘅方法咧？ 最常咧就系做一个呼吸法啦，即系之前咧有教过一啲放松噶嘛，咁咧瞓上床嘅。时候咧，其中培养自己嘅睡意咧，就系、是、可以留意自己一个，即系我哋做一个深层嘅呼吸啊。 嗯， 系啦，吸气，跟住你留意自己鼻孔，呼入自己，即系嗰啲空气点样吸入自己身体咧，跟住再呼翻出嚟个状态。我哋集中喺呢一个呼吸里边咧，其实你都已经忘忧啦嘛，忘记咗其他嘢，你集中喺呢一样嘢，亦都帮到自己放松，应该都其中一个方法咧，帮到自己进入睡意嘅。 嗯。咁大家都可以諗下一啲方法咧、聽完即係 circle advice 之後咧，有啲乜嘢嘅計仔令到自己瞓覺嘅質量係會好好多，同埋容易啲入睡咧，咁就可以採用嗰一個嘅方法啦，大家都可以要咩啊？有覺好瞓咁啊，最好啦。 冇錯， 唔該曬 circle， 拜拜。 OK， 拜拜。 晨光 coffee time。 好啦，时间嚟到朝早六点五十六分啦吓。之前咧就话发现咗一个啦，大家唔知仲记唔记得噶？主教山配水库啊，好靓嘅咧。咁啊，深水埗啊，主教山配水库咧，咁啊，因为争啲咧就俾人拆咗啊，咁啊意外曝光啦吓。咁啊引起好多嘅关注团体咧，就系睇话到底佢点样保育咧咁样。咁啊，发展局方面就话到啦。啊！處理呢個主教山配水庫咧，咁啊事件咧的而且確咧啊有不理想嘅地方嚟嘅，咁啊相關部門咧都進行緊檢討噶啦嚇。好啦，而家配水庫咧就正在進行一啲改善啦，以及咧加固嘅工程，保育啊最緊要。佢哋亦都話到啦，今年咧我希望啊可以有限度開放咧就俾公眾參觀。啊，之前咧有好多嘅市民咧就諗住哇，即係人哋都圍咗啦，你仲走入去影相啊嚇？唔使心急啊，迟啲咧就会有限度开放咧，就俾公众参观噶。啊，长远咧亦都希望可以纳入去一个活化历史建筑伙伴计划。有议员咧就强调啦，嗱，当局需要咧就定期向深水埗区议会咧就汇报改善以及加固工程嘅进度。啊，落实啊任何开放参观以及咧就活化嘅具体计划之前咧，希望咧都可以问一问大家嘅意见。啊，佢哋话到啊。过百年历史的主教山配水库咧，系香港水务历史的重要一个部分嚟噶，亦都咧就系香港人的共同资产咁讲。咁啊，重申啦吓，咁啊，如果当局咧啊知道呢一个配水库咧有啲咩用途嘅时候咧，就即刻就同大家讲一讲先。啊，保护呢一座重要嘅历史建筑物咧，咁啊，而家似乎咧已经系第一个嘅考虑啦。亦都咧就系参考咗咧，我好多外国方面类似嘅保育经验，就话到啦，不如将呢个配水库咧就改建成为一个咧就博物馆啦咁样。啊，改建成为一个乜嘢博物馆咧？嗱，配水库本身咧都系同啲水利工程咧系好有关系嘅，咁所以咧亦都有人提议咧，不如将呢一个配水库就变成香港水务博物馆。咁啊，加埋咧就系好多历史嘅元素喺入边，咁啊，等大家咧就可以啊入到入去嘅时候咧，除咗可以欣赏到历史之外，啊，如果可以咧就系吸收埋香港水务工程嘅历史嘅话咧，咁似乎咧啊件事就好合河车咯。嗱，我自己咧当然系冇去过呢个配水库睇啦，不过咧单单系睇啲照片嘅时候咧。特別是啲人啊，因為呢個太陽光照射，哇，令到呢個配水庫的而且確咧，望起上嚟相當之靚啊嚇！咁啊，好難想像啊，配水庫如果入邊裝滿水，到底會係咩情景咧？咁樣咁啊，睇下會唔會遲啲有機會啦。當佢成為咗呢、這個真係有機會成為博物館嘅時候，有冇機會 入去咧，就带埋屋企人去睇一睇啦吓。好啦，时间好快，咧去到早上嘅七点钟啊，转头分途广播。咁啊，晨光第一线咧，将会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咧，就陪住各位听众去到早上嘅十点钟嘅。咁啊，分途广播之后咧，我哋就转头二台再见啦。不过而家留意，酷热天气警告喺早上嘅时候咧，都已经生效啦吓。好，我哋先听听新闻报道先。 晨光第一线 ，DSE 小贴士。 为了令到自己朝早不要那么赶时间，建议你都是前一晚执好晒要用的东西，例如是文具啊、准考证啊、手表、备用电池、零食等等。需要的话呢，可以带埋啱自己的护身符，加强信心的。我是白元浩啊， 晨光 DSE 打气加油站。 七间学校爆发上呼吸道感染或流感样疾病个案，而有关疾病和新型肺炎病毒病相似。为谨慎起见，有关27间学校亦被纳入强制检测公告。体育消息，英超球队曼城夺得今届英超联赛事冠军。由于积分榜排第二的曼联主场1-2不敌李斯特城，落后榜首的曼城10分，曼联就算在余下三场赛事全胜，积分都未能够追过曼城，曼城提前三轮夺得冠军。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炎热的天气。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为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局部地区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气持续炎热，最高气温达32度或以上，但局部地区仍有几阵骤雨。而家嘅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系82%。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货车尾板操作面面观，请你讲出5个货车尾板的安全装置。 我知道，有双手控制装置和视听信号装置， 还有上锁装置和脚部防护装置。 还有一个呢、又说明5大装置嘛，还有均速缓慢开合尾板系统，不漏得的。 阿 Sir， 你说5大装置的最后一个是系统来的。 是的，你不对。 对， sorry， 不如听下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的风骚精安短剧。 操作尾板莫贪快，安全装置不可少。 唔好射游戏啦！ 我订咗啦。 吓、啊，你识拣咩？ 唔使担心，而家符合安全表现嘅樽装射游戏分销商已经按评级标准分为金、银、铜三个级别啦。有咗评级，我哋买射游戏就更加放心啦。想知多啲，可浏览机电工程署网页 www.emsd.gov.hk。 我点知啊？ 人间会唔会塞车噶？ 你问佢啦。 晨光交通天文台， 早上7:07嘅时间，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哦，出边咧酷热天气警告，唔知会唔会影响到啲驾驶人士咧 ？Didi 你好啊！ 早晨啊，小白，热得滞就千祈唔好咁燥啦。 系呢样嘢， 心浮气躁啊， 好紧要啊！咁如果揸车嘅时候咁热嘅天气，可能真系要开翻个冷气先得噶。 一定要啦，其实咧，讲完交通先讲。 哦，好啊，好啊，好啊，先讲交通。 咁啊，都系恒常嗰啲嘅隧道龙尾啦，公主道过海去到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去到电话机楼。咁而路面方面咧，就渡船街天。 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另外较早前的啦，马鞍山的西沙路、锦英路交界啊，有水管紧急维修，部分行车线咧就封闭，经过咧就要小心嘅。 嗯，咁啊，头先讲开话揸车会唔会唔好咁心浮气躁啊嘛？ 系 系咯，咁啊呢个天气的而且确咧太热，个人咧揸车系辛苦嘅，就算开冷气咧，我发觉有阵时架车都仲系好热啊。 系啊，揸车最辛苦系乜嘢呢？就系、是、夏天嗰阵时泊喺个停车场度，哇！一等即系你去完商场买嘢啦，一开车门入去嗰下真系热到你咧， 哇！系啊，搞唔掂，搞唔掂啊！系啊，仲要如果系泊喺露天嘅地方， 哇！晒住咧，真系蒸到你熟啊！ 即系真系唔信啊！唔讲你唔信啊？点解咧？有阵时我架车咧，佢一开嘅时候，佢会显示嗰、那个车嗰、那个侦测到嘅温度嘅。佢可以去到47-49°C。 哇！ 系啊， 我就冇去留意几多度啦，但我真系觉得哇，热到根本咧一坐入去咧，真系搞唔掂。 系啊，所以嗰个系真系辛苦噶。咁啊，如果大家开车嘅时候发觉，而家酷热天气劲好啦，都系要尽量开晒啲窗口先，等佢通一通风。咁啊，有好多唔同方法咧，话咩极速啊，令到你嗰个车厢入边咧就系、是、可以减去啲温度嘅，冇咁热嘅。咁都有好多方法嘅，一啲话喷酒精啊，因为酒精挥发啊嘛，带埋啲热力挥发啦。有啲咧又话冚开一道门，系啦，跟住咧就另外一道门咧就喺度开合嘅时候咧就可以快脆啲拨走嗰啲热空气。有啲又话如果你个车咧系有车顶有个天窗嘅话咧，就开埋个天窗，咁热力就升上去咧、就升得好快。 咁呢个实际啲，我自己觉得我自己就唔中意喷咁多啲化学品嘅。我最实际就系咯，开咗个窗，开咗冷气、不过真系要预翻少少时间啦，唔该。 系啊，因为架车真系 少少 好 热 啊。总之记住一样嘢咧，就系天气热就唔好搞到个人心浮气躁。 系都系睇性格啦，其实好多人咧系咪天热都系心浮气躁，不过最好就唔好啦，开心啲，正面啲，咁就 OK 噶。 咁就 OK 啦。好，唔该晒 Didi， 唔该晒天气方面问阿欧喂，系咪真系好热啊？出边咯。 早晨啊，小白。 早晨啊， 多位晨光嘅听众朋友，早晨早晨。咁啊，今日天气咧真系相对热啲啊，其实唔系热啊，系焗啊，因为咧冇乜风度啊吓，咁啊，即系感觉上咧就平日咧如果呢个时间咧就会大风少少嘅，咁但系今日咧就完全一滴风都冇，咁所以咧就有啲翳焗嘅感觉咯。望去天空嗰度咧就蓝天白云都有噶啦，咁啊依家。在广播道的口口那些位置呢就感觉到喂好繁忙喎、啊。同埋呢头先听你同 Didi 咁样讲呢话啲朋友啊驾驶者呢都因为天气热呢燥底咗喎、 啊。 我完全感受到啊点解呢就是因为啊平时呢广播道啊大家隐隐洋洋因为都系单程路嚟㗎嘛去到一啲位咁样。咁、你会发现呢今日呢系咁响安喎啲司机咁样。 竟然啊。 系咁，哔哔哔哔哔哔咁样喎。咁其实哔都冇用啦。如果我同你都起码喺广播度揸咗十年度啦以上啦，可能小白再长啲时间。其实你发现咧，广播度咧唔系话急就得噶啦，你可以将架车泊埋一边行翻公司。但你急系急唔嚟，因为佢真系单程路 咧，真系单程。前面架车唔行，你哔都冇，佢真系行唔到，系咪先？ 系啊，特别系有啲车位咧，系啱啱上车嘅时候，咁可能有啲。驾驶新手咧 ，P 牌咁样， 留后啊嘛， 系啦，或者调翻转头，佢哋泊位未攞得好准嗰啲位啊， 哦， 其实都难泊嘅。佢嗰、个，我同你梗系觉得，喂，食饭咁食啊，有标位正啊，即系头入又得，尾入又得，点入都得啦。咁但系个重点就系、是、有阵时有啲朋友仔手车唔系咁。话车神级咁样，嗱，我同你都唔系车神级，只不过拍到呢啲位啫。 车神级嗰啲咧系甩尾拍位啊， 系咯，我就唔知点样拍。有阵时候，我记得旧时咧，即系未有，仲有好多代客拍车嘅年代咧。哇，有好多哥哥姐姐咧，真系代客拍车嘅时候，嗰手车都唔讲得少， 系咪先？好劈啦， 我唔知有冇睇过，即系得哇，好少好少嘅。叫做空間都可以拍到兩三架車密麻麻密質質咁樣，真係好厲害。唔係不過講翻廣播頭，咁又係即係大家可能感覺上啊都燥底啲啦。唔知係咪關呢個酷熱天氣警告咧？依家已經喺即係7:00嘅時候已經出現咗啦。咁所以就希望收音機旁邊嘅聽眾們咧啊，平心靜氣，飲啖茶，食個包過氣生財咁樣啦。 可能大家咧想即係快快脆咧就上嗰啲交通工具，唔想再喺出面焗啊、曬啊、熱啊咁樣啊。 系可能就系咁样啦吓， 所以燥啲。好啦，唔该晒，喂，你都快啲翻入嚟啊， 交俾你，好好好， 好热亲啊，唔该晒。哦，咁啊，出边嘅详细天气方面啊，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系酷热噶吓。市区最高气温哎哟都会上到33度，新界再高多一两度啊，大家注意啦吓，咁啊饮多两啖水，咁啊唔好暴晒，咁啊局部地区有一两阵嘅骤雨，咁啊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噶，咁啊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气持续都系炎热，最高嘅气温咧都系继续喺32度或者以上噶，咁但系局部地区亦都有几阵嘅骤雨噶噃，而家室外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1%嘅，咁啊注意啦。朝早嘅时间，酷热天气警告都已经生效噶啦。早上我哋听听晨光大学先。 晨光大学 今日嘉宾注册中医余允律。 今朝早嘅晨光大学咧，继续同大家讲下中医保健嘅嘢啦。电话旁边咧，林慧就接通咗 Judy。早晨 ，Judy。 早晨啊 ，Bobby， 各位听众早晨啦。 嗱，都市人成日都忙到基本上连去洗手间嘅时间都冇噶啦。咁但系咧，有时你又会留意到咧，有啲朋友仔咧，可能一个钟头里边咧，又去到三四次洗手间噶。其实咁样系咪就属于尿频呢？ 其实咧，而家尿频咧都系我哋都市人咧成日见到嘅问题嚟嘅。特别我哋平时睇症嗰阵时咧，可能都会见到啲人咧成日都话要去洗手间嘅，日头又去，夜晚起身又要去厕所咁。咁但系我哋临床上面咧，通常咧比较常见都系一啲中老年嘅人士嘅。咁当然啦，我哋先要知道咧，究竟我哋每日去几多次厕所先叫尿频咧？系咪？咁其实咧，我哋正常人嘅话咧，日头去小便嘅次数咧，大概系4至6次嘅。咁夜晚黑咧，大概系2次以下左右。如果咧明显超出咗呢个次数嘅话咧，咁其实就已经属于尿频噶啦。咁但系咧，有好多人咧会有个误解嘅，就会觉得哦，尿频即系肾亏咁样，系咪？见到人一去厕所咧，就话诶、哎，你系咪肾亏又去厕所啦咁样？咁但系其实实际上咧，尿频嘅原因咧有好多噶、哦。咁至少咧，我哋可以先分为生理性噶啦，同埋病理性嘅。咁所谓生理性嘅尿频咧，即系纯粹因为可能你饮咗好多水啦。又或者食咗好多含有水分多嘅食物啊，譬如好似西瓜啊呢啲，咁通过我哋肾脏调节作用之后咧，将多余嘅水分排出咗身体，造成多尿嘅。咁另外亦都可能系一啲季节啦，譬如好似冬天嘅话咧，我哋汗都会出得比较少啦，咁相应咧尿量都会多翻嘅。咁我啱啱讲嘅呢啲情况咧，其实都唔属于病态嘅，亦都唔使话治疗嘅，都唔系人哋所讲嘅肾亏咁样嘅。咁但系咧病理性嘅尿频就要注意啦，咁可能系一啲炎症嘅刺激啊，又或者譬如好似膀胱炎啊、尿道炎啊、前列腺炎啊，又或者系糖尿病啊、膀胱容量减少或者系结石啊。有些人可能是因为精神神经性的原因而引起这些病理性的尿频，那就要注意了。 那要问下 Judy 啦，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成因或者是跟疾病挂钩引致到有尿频这个情况呢？ 中医学认为呢，其实尿频是因为外感湿热啦，或者是飲食不节啊，平时情绪的影响啊，劳逸湿度啊引起的。但是至于夜尿啦，那就要分辨清楚呢，夜尿成日去厕所的原因是什么呢？是不是跟你下肢的水肿有关，还是你平时其实睡觉的睡眠质量都已经不好了，经常夜晚上起身又或者碌来碌去你睡不到的时候，又可能产生了一些尿意这样的，那会不会是其他疾病的影响排尿呢？我们都是要先分辨清楚的，要先分辨清楚之后呢，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尿频的话呢，我们才可以有办法好好地治疗咯。 好多时话要医药调理就配合埋食疗啦。咁我谂喺进食方面咧，啲食物种类啊，又或者系摄取嘅营养咧，会唔会都有影响尿频呢个问题咧？ 咁平时咧，我哋喺食嘢方面咧都可以调顾一下嘅。咁譬如咧，如果系尿频比较情况轻嘅患者咧，其实可以食一啲磁石啊、淮山啊、乌药啊、益智啊呢啲药物咧，可以作为食疗嘅。咁但係如果尿频情况比较犀利嘅人呢，咁一定要諮詢返你哋中医师嘅意见啦，千祈唔好为着忌医或者係药石乱投啦，以免耽误咗自己嘅病情嘅。咁另外呢，亦都会有一啲正確嘅运动训练呢，都可以训练返我哋盆底嘅肌肉啦，可以有效支撑返我哋膀胱同埋盆腔器官嘅肌肉嘅。咁都係一个有助预防翻同埋舒缓尿频嘅症状噶。 嗱，头先听阿 Judy 讲咗咁耐啦，系咪即系话代表一个人咧？其实就算佢健康状况正常都好啦，喺唔同嘅季节或者系唔同嘅生活习惯啦，或者食咗唔同嘅嘢咧，都有机会咧出现咗排尿次数嘅改变噶。 是啊，冇错啊，所以咧就以我啱啱所讲嘅咧，就一定要先分辨清楚咧，到底系乜嘢原因而导致尿频咯？到底系一啲生理性嘅原因啦，定系病理性？呢个要分辨得好清楚嘅。咁、因为分辨清楚之后，我哋先可以有办法好好咁治疗噶嘛。 嗯，同埋我谂咧，如果真系有需要去洗手间嘅话咧，就千祈唔好忍咯。即系如果真系 万一去嘅， 系啦、啊。如果嗰个状况上咧系真系有需要去嘅话咧，就唔好话头先，因为听住阿 Judy 讲话，哦，日间咧四至六次或者夜晚咧系少于两次就为之正常咧，就去忍去尝试符合呢个标准，咁就千祈唔好啦。 系啦，都唔好吓亲俾人听话咩系省规，跟住又唔敢去执。 系最紧要都系啦，如果有啲咩唔舒服嘅话咧，就去征询翻一个你信任嘅中医师啦。 系，冇错啦。 好啦，今朝早唔该晒 Judy。 好，唔使客气。 首歌曲嘅 Tonic 嘅离散聚，奥运圣火将会喺日本燃亮，白元浩会喺神光第一线紧贴呢件世界体育盛事。白元浩，东京奥运知多啲。 神光第一线 DSE 小贴士。 机会带定把遮，点解呢？ 落雨就挡雨，阳光猛烈就挡太阳，以免天气影响心情，心情影响分数啊！咁多位考生，我是阿 O， 晨光 DSE 打气加油站。 早晨啊，各位听众，7:23嘅时间啊，吓咁出边29度啊，酷热天气警告啊生效啊， 系小白今日咧睇到报纸咧，啊呢、這个题目可以同你倾下，因为咧你一定有啲方法帮到当中嘅家长同埋小朋友，点解咧？嗱，听埋成个报道先啦。嗱、哦，有个调查咧就由中大啦同埋赛马会合办嘅呢一个叫做啊家校起动计划咁样啦，点样起动咧？就系、是。即係中意喐身喐勢啊！即係多啲做運動咁嘅意思咁啊！喺二月咧，以手機應用程式咧，就邀請參加計劃嘅學童同埋家長啦。咁啊，比較一下學童咧，用翻啊上年十月同埋咧今年二月咧留家抗疫期間嘅行為模式啦，同埋健康指標去變化喎。咁啊，成功咧收集咗一啲嘅樣本啦。咁啊，結果得出嚟咧，疫情之下咧。运动少咗咧，体重升咗，三成嘅小学生咧、 哦、肥咗咯， 系啦，三成唔紧要。嗱，你话即系运动少咗肥咗，即系基本啊，大家即 系 好必然嘅一个定律嚟噶，系咪先？三成嘅小学生情绪变差、 哦，哎呀，咁啊， 哎呀， 但 系麻烦啲啊，因为啲小学生咧情绪变差咧，可能会仲系。尤其是小一、小二、小三嗰啲咧，佢真係未大過噶嘛， 啊、 即係可以肆意啲發脾氣啊、抌嘢啊嗰啲啊， 唔得㗎，我都唔容許嘅呢啲嘢， 你都唔容許啊， 我都唔容許啊。 嗱，佢又未真係踏入青春期嗰種叛逆嘅反叛喎，係咪先？但係咧小學生，我記得小一、小二、小三咧，通常都好乖嘅，但係一發脾氣咧，仲會用喊去呈現啊。即 系 多啲， 喊咧系会多啲嘅。但系我自己咧，读小学嘅时候咧，我都已经唔 喊啊， 唔系好敢发脾气 嘅。系啊，不轻易流泪啊，不要哭于你面前啊。小麦有呢个形象， 睇下眼泪为边个流啦。 我记得咧，自己读小学一二年级嘅时候咧，就真系有啲同学可能收到成绩表就即。覺得考得差就喊咯，喊到 感覺好大喎，真 係。跟住打交又喊啦，唔可以打交嘅。咁但係嗰啲打交都係推推撞撞，我唔中意你啊， 你面子仔咁啦。 似嗰啲啦，即係大家唔好諗到喺咧羣體毆鬥嗰啲，即係係細路仔嗰啲嘅叫做玩嘅一啲情況出現咗嘅啫。咁但係依家咧就係連。喐都唔喐啊！咁咧就令到咧個體重上升咯，咁啊啲小學生情緒就變得差一啲，都明白嘅。有陣時我哋少啲戶外活動或者戶外運動啦，即係譬如嗰排少咗打波、少咗跑步，好似小白咁樣少咗行山，一定咧會令到自己啦， 燥底啊嘛， 係啊，好似成日屈住啊，出唔到身汗咧。有陣時出身汗，我成日都同小白講啊，出身汗咧舒服啲啊，你都係啦， 係啊， 即係出完身汗咧，覺得啊精神爽利咧，運氣都好啲啊，即係呢個感覺嚟嘅啫。 唔係個人快樂，個人快樂其實你睇乜嘢都順眼啊。係 啊，同埋你即係遊下山換下水，好似你咁樣行下山咁樣，哇！見到個天咁藍，哇！見到啲哇～动物啊、植物啊、啲昆虫都系咁生活啫。 系啊， 你睇下啲野猪，系啊，唔使咁努力噶，间唔时都会喺树上边有啲果实跌落嚟俾佢食噶啦。 肚饿先出嚟搵嘢食噶嘛。 系啦、啊，咁佢唔肚饿咁点啊？瞓觉啦。 系咯、啊，咪、啊、做咩啫？ 系啊，你见到佢嘅生活模式冇咁 aggressive 噶， 系 咪先？ 都谂咩？谂搞生意咩？ 系啊，好似你啲人咁啊，哇，又谂下，哇，今日个股票市场又跌啦，跟住听日咧，阿仔又入间咩中学，入间咩大学咁样，好多忧虑，现代人。咁但系咧，即系有阵时回归翻大自然咧，令啲忧虑咧都觉得，哦。系，点解要咁多忧虑咧？即系俾自己一个正思同埋反思嘅空间啦。咁头先话聚焦问下小白点解咧？因为我知道小白同埋你嘅小朋友都会一齐参加啲比赛，行下山啦。其实点样鼓励小朋友咧去多啲做运动？ 好简单，你自己做运动。 嗯， 即系阿爸阿妈如果自己唔做运动咧，你成日同个仔讲，你唔好再咁样挂住打机啦，你出去做运动啦。是完全冇说服力嘅， 系咪啊？ 系啊，你唯有就系你自己去做嘅时候咧，佢就觉得喂， 阿爸阿媽你都做喎、 啊，係 咁起碼嗰件事、即係衰結有個譜啊，同、埋起碼佢個心態會覺得咧，喂有人陪， 係 有人陪好嘅。其實細路仔求咩啫？細路仔個世界冇我哋咁大㗎，係我哋又要可能要諗股票， 係 諗樓市，諗份工報報得住，諗好多呢啲嘢。細路仔個世界冇咁大，佢淨係諗我呢刻咧啊，淨係想有人陪、如果去行山，去打波。咁都要有人陪㗎、你淨係叫佢做運動，唔都下跳繩咩？真係好悶㗎。 同埋個陪伴嘅過程之中，要令到小朋友獲得快樂，呢、這個都係緊要啦。嗱，因為點解咧？我有啲朋友咧，通常打波踢波咧，有陣時都會帶埋個小朋友。點解咧？因為有好多哥哥幫佢湊仔啦。咁佢自己喺個球場咪跑跑跳跳咯。但係咧，發現個細路仔咧，其實打多五至十分鐘籃球咧，同佢玩多五至十分鐘咧，佢就要手機啊。即係佢就覺得唔好玩嘅，好 咁嚴重嗰啲問題， 係啊，咁跟住咧，我就覺得哇，依家舊時如果俾個籃球我打到唔翻屋企添啦， 係啊， 依家你咁快就要手機，點解咧？咁啊，有冇方法可以提供下小朋友？ 咪慣咗咯，其實我自己小朋友咧、我自己都屋企都有部好細部嗰啲遊戲機，但係好舊式嗰啲遊戲機嚟， 係係。 咁細路仔咧，佢有陣時都會 扭計， 有少少想沉迷嘅感覺，咁、佢一少少想沉迷，我已經阻止佢， 係， 哇，你唔可以淨係玩呢部機，如果你問我攞呢部機咧，我係唔會俾你。 係你做五十下掌上壓先。 但係反而如果你自己你乖乖地嘅，我就會自動自覺攞部機俾你玩。 係 即係通常都係呢啲方法咧，唔好令到佢開始成癮。其實手機都係啫嘛，癮嚟嘅啫嘛。 係啊， 係咪先？ 係啊，可能都要身教。頭先阿小白講咧，做運動咧又要身教啦，家長要鼓勵啦。唔玩手機可能都要家長身教。 玩手機如果你又驚教壞佢，你自己靜靜地有房先玩手機。 係啊，或者部手機即係真係擺台面咯，滴不動。我不动，我不动，我动，佢先动。 今日是五月十二日，星期三，农历四月初一，适宜祭祀、祈福、入宅、迁徙、安藏、栽种、动土、破土， 又是好日子。 你唔想咩？今日忌作灶开市。 咁好日子仲有嘢要避忌？ 几时都有，今日都系防灾减灾日， 我一定会多加留意。 一日之计在于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陈景瑶报第一节新闻。以色列同巴勒斯坦激进组织哈马斯再度爆发激烈战斗，以色列连续第二日空袭加沙地带，造成至少28名巴勒斯坦人死亡，死者当中包括10名儿童同1名妇女，过百人受伤。有目击者话，一栋13层高的住宅在空袭中倒塌。目击者话，激进的巴勒斯坦武装分子自当地星期一起向以色列发射超过300枚火箭炮，大部分被以色列的拦截系统在空中摧毁。另外，以军战机和武装直升机向加沙执行超过130次的攻击任务，据报至少有15名哈马斯指挥官死亡，包括有高级将领。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发表声明，扬言将会加强对哈马斯空袭的力度和次数。国际红十字会敦促各方克制，避免造成平民伤亡。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俄罗斯对美国提议举行俄美首脑会晤的建议持积极的态度。总统普京曾经多次说，俄美同为核子大国，对世界局势负有特殊责任。拉夫罗夫说，在美方不断退出各种军控条约之际，俄方认为会晤的主要议题应该聚焦于军备控制和维护全球战略稳定。俄罗斯传媒引述美国白宫官员说，总统拜登曾经向普京提议今年夏天在欧洲举行俄美峰会，讨论双边关系中积累的问题，又说拜登说希望下个月和普京举行会晤。据了解，警方正是调查一宗涉及警务人员不当行为的指控，涉案人员现正休假接受调查。消息说，涉及国家安全处处长蔡展鹏。

早晨， 7:37，室外气温而家29度，相对湿度81%。提提你酷热天气警告系现正生效噶。 啱啊，真系啊。咁啊，我今日都着翻条短裤啊。钟哥，你会着短裤翻工咧？你觉得？ 诶、哎，呢、這个好有趣啊！好多人都问究竟你咩年纪之后咧？ 系 你唔着短裤啊？ 我以为系年纪越大越豁出去添。 我都系咁 样 觉得、 啊。唔系、啊。因为呢有一个即是一个未经调查的未经证实的调查呢就话通常呢男性在50过后呢偏向少着短裤的。 是吗 少着。女性呢在这个30之后呢就偏向少着短裤的。 喔、哦。 即是不是说不着或者个别例子必定有的。但是偏向呢少了选择啦。 女士我明白、嗯、 啊 其实都不关年纪事的。我觉得看看你条腿仲得不得咯。 不是啊真的是关年纪事的。 因为 哪怕你条腿几长几靓。如果你当你30过你会觉得啊如果我仲着短裤会唔会俾人个感觉你系扮青春啊？等于扎孖辫一样。 唔系， 青春唔系扮出嚟嘅。 万绮雯几靓啊！而家着短裙仲。 但系万绮雯都唔系下下着噶，依家 系咯。 拍剧先着。 拍剧先着，我嚟紧上剧未出嚟着啊！ 我觉得自己几想着啊，真系。 系啊，钟哥咧就真系少着啊，系咪？除咗喺屋企啦。 就算我年轻时代，我都好少着。 点解咧？ 诶，我屋企我就唔着添啦。即系着着着 唔紧要啦，你自己屋企咩都得嘅。 我何必咧？我话唔系，我有一次上你屋企，我见过你有着噶喎，咁样。 咪就因为你上去佢屋企啦。 先着翻条短裤啦， 费事益你啊。 系啊，同埋即系 artist 嚟噶嘛，即系又真系少啲艺人啦，就着短裤嘅。我自己觉得，除非你走嗰啲 hip hop 啊，或者运动路线啊，或者有啲潮牌代言咁样。 如果你系踢波嘅，咁梗系着短裤啦。 是 但如果唔係啲著游水嘅，梗係著短褲，或者泳褲添啦。咁但係我哋又唔係嘅時候，就真係比較少。 係啊，翻工有陣時好無奈嘅，即係特別你係上班族，即係要打曬呔啊，著曬西裝咧，即係酷熱天氣警告咧，你都唔係話唔係嘅，即係基本上朝頭早嗰一轉咧，你個背脊已經濕透咗㗎啦。到晏晝買飯盒嗰一轉又再濕透啦。到放工嗰一下咧，即係逼呢個港鐵嘅時候咧，又再濕透。你一日濕三次，即係一個男性上班族啊嚇，我自己體會到， 即係每日冲三次桑拿嘅， 系啊， 唔使钱喎。 啲男人有阵时话夜晚黑放工要冲一冲啦，我系明白嘅。 啊，同埋有啲人话喺个背囊度会带多件衫去替 换 咯，即系就算翻工衫都系啊，因为湿晒啊嘛。咁好啦，咁啊今日咧都其实都同呢一个着衫有关啊，我觉得。如果你出到街咧，尤其是女仔咧。我想夜晚啦，特別就當然阿媽由細就教你唔好著得咁暴露，係啊，以免咧就引人犯罪。不過最近咧去黃大仙咧就唔係好關嗰啲衣著事啊，都有個男子咧成日都向啲女士兜搭喎。 嚇、 啊，係喎、 啊，喺黃大仙。 係啊，喺個黃大仙廟 門口。是不是叫你买几下香油啊那些啊 嗱佢係发生咩事呢就有一个群组啦即係大家都唔同区都有啲街坊群组咁样㗎嘛。咁早前呢就喺一个群组嗰度呢有女街坊呢就贴文啦就话日前呢喺呢个黄大仙中心呢就遇到一个男子去问路啊。咁佢呢就答对方啦就是、哦咁样去啊前面转左啦咁样。咁答完之后呢呢个男人呢就问佢可唔可以攞你嘅社交账户嘅联络方法啊？ 好老土啊！ 嗱，初初咧、你就以为系咪 抄牌啊？ 抄牌啊咁样啦。咁但系原来咧呢、這个女街坊话一早啊就听闻过呢个男子嘅事迹啦。咁佢咧就话佢啦， 呢个男子有咩事跡？ 就系不停咧，成日都嗱，你如果抄牌都好啦，咁你抄到一个牌， 咁咪收手咯， 咁咪收手咯，系咪先？ 系啊。 原来咧呢、這个男子嘅事迹咧。就是不停去抄人嚟牌。 首先咧，我唔明點解歐利華咧抄到一個牌就會收手咧，或者阿崔傑同你又認同？ 我認同咯、啊。嗱我自己覺得啦，即係抄牌，即係可能你在街上面見到一個好合眼緣嘅異性咁樣，咁、你就問佢可唔可以做個朋友啊咁樣。咁你咪專心同佢做個朋友先咯，即係你唔需要日日都同新嘅朋友做朋友噶嘛，即係好忙噶嘛咁樣樣係嘛？咁同埋有時候咧，你去 咁你識得時間管理先得㗎。 唔係，同埋有陣時你要 時間管理唔係個個都識嘅，我而家聽到吹啦，我都唔敢講啦，係啊，我都唔敢講。 你表達你嘅誠意，因為咧你咁唐突去到問人哋。 即係抄人哋個牌咧，咁即是話你好有心去同人哋做朋友嘛，咁你又好難即係分好少時間俾佢，你真係要 show 到你嗰個誠意係真係好想淨係同佢做朋友。 呢個叫咩？網上花花公子啊嘛，即係你有哇有好多網絡上邊咧都喺度 flirt 緊唔同嘅女異性嘅咁樣，或者有好多唔同嘅牽伴嘅咁樣，咁但係呢個男仔我聽到落去都係花心啫，同埋擾民啫，仲有咩前科咧？ 嗱咁咧頭先嗰個女子咧，因為喺網上面已經即係聽過佢呢一啲事蹟啦，咁啊指住佢嚟話：喂，你已經俾人 cap 咗圖放上網噶啦，你唔好成日喺周圍喺度撩人哋喎。咁 邊有冇一個名啊？咁王大使抄牌王，你就係咁樣係嘛？ 嗱，其實咧之前喺群組咧就有人形容咧呢一個人咧就好中意周街問人哋攞電話啊，攞一啲聯絡嘅方法啊。咁咧佢就不停咧喺度尾随嘅嗰啲途人啊，就算人哋咧拒绝咗佢都好啦，佢都譬如话问你攞电话得唔得，唔俾，你走啦你走啦。咁 Facebook 咧唔得，冇 WeChat 咧冇，即系佢系咧跟到人哋问到咧人哋俾为止，系啦，非常之扰民嘅。咁但系你话佢之后又有冇啲奇奇怪怪嘅事情出嚟咧？佢就话冇，但系咧大家都好担心，因为咧佢始终咧即系跟住你行一段路啊，唔知道佢问你攞嗰样嘢，即系个电话或者联络方法你唔俾嘅时候咧，佢会唔会有进一步嘅行动？咁都令到啲街坊有啲担心嘅，同埋佢。成日出没啊，系啦，咁就系高高瘦瘦嘅，即系形容咁啊。嗰、那个女事主就话：，好后悔冇影低佢个样添。 哦，钟哥遇到呢啲情况有冇好巧啊？提醒一下啲女士啊。 嗱、唔系话呢一个咁样嘅例子，我举另一个例子系真实发生在我身上边嘅、嗯。你哋有冇经历过？曾经喺街上边有人问你攞钱啊？ 有啊， 即系好多原因嘅，话买嘢食啦，搭车啦，或者系咁啱跌咗银包啦，样都有嘅。咁话说，咁有一次，即系都好多年前，十松啲年前到啦。咁我嗰次咧，咪喺金钟，即系演艺学院隔篱嗰度，咪有条旋转天桥，跟住过一路行踩翻喺金钟嗰度，行人天桥嚟嘅。咁我嗰日咧就要翻演艺嗰边，咁我就喺金钟嗰边行过嚟啦。落咗旋转楼梯之后咧，咁有一个。讲得一口唔系好流利广东话嘅女士， 系 咁就同我讲：，哎呀，我又系嗰啲咩？哎呀，我搭错车啊！而家咧我唔知道去边度啊！你可唔可以俾20蚊我搭的士啊？咁首先咧，20蚊搭的士，当时嚟讲系勉强上到车嘅、嗯，但系你可能系一个街口你要落车嗰啲咁样， 即系可能14蚊起标嗰啲年代啦， 十几年前咯，即系你上到车，但系你可能两个街口要落车，跟住咧我就心谂。你擺明就係嗰啲問人攞錢嗰啲人啦，跟住咧我就好義正言辭，雖然佢係一個女士，我都義正言辭同佢講：你唔可以咁樣做噶，你俾心機揾份工做啦，你老老實實打份工啊，你今日就唔使咁樣啦。即係我真係咁嘅語氣同佢講，跟住佢就話：好啊，冇嘢，我走啦。跟住我就俾我嗰種嘅態度咧，咁誠懇而要求佢做嘢嗰種態度咧。就涉猎咗， 会唔会系你嗰排嘅角色 入咗？ 进入咗，我见你头先都出镜上面，会你嗰排排演紧一个咁嘅角色 咧？但系你嗰排遭遇到啲咩事啊？令到你个掣挞着咗咧？ 我唔知道，有时个人着火咧。 唔系，其实嗰阵期咧，应该钟哥都好等钱使，即系突然之间唔系再攞 20蚊， 佢火都嚟。 我都想攞20蚊， 20蚊咁容易攞啊？你估系咪啊？ 咁啊，即系咁啊，喝咗佢几句之后，话俾心机做嘢啦，搵份工做啦，唔好再咁样啦。跟住佢就走咗啦。 或者你。真的做了一件好事，可能不知道会不会即系你那几句 闹醒了他， 闹醒咗佢，点醒咗佢？ 真系噶，去翻呢个例子，如果你跟那个高高瘦瘦嗰个讲咧，你真系认认真真地识个 女 仔 啦， 你使乜咁样问人攞啫？抄牌，你觉得你抄个牌，人哋会开心咩？有边个俾人抄牌高兴啊？冇啊，冇啊嘛，真 系 冇噶， 系啊。 唉，唔好讲我伤心事啊！ 系啊，你 抄牌唔开心，即刻结连咗啦。 你谂下， 你抄牌， 你抄人牌，必定系你妈妈受害 嘅。 人哋必定系会招呼你，即系讲啲嘢噶嘛。系咪先？咁咪何苦咧？ 系咁啊，系啊。所以即系希望呢啲事都唔好再发生啦。同埋即系如果呢位果仔啊，听到我哋做节目， 回头是岸啊， 正正经经识翻个人啊， 唔好周街问啦。 尚有数百公里，难预计将怎么收尾。 新天地，还是转眼就跌死？泪，但我爱上喘气，再继续踏着步，也许总兜圈欠运气。唯独我可选择，这时候每寸落与悲。我欢笑哭喊，只有我一个，迎着雨伤了损了都也得一个，决定好了那句结果，沉住气 in da yo， 好好自错。当年曾陪伴过于一刻化结，却另有分岔路，唯愿那晚尽兴点。又再辗转多变，要继续踏着步，那是可否选对路线？全是我的选择，各人觅到各自发展。头上我欢笑哭喊，只有我一个，迎着雨伤了损了都也得一个，决定好了那句结果，提步说 一路问人哋攞电话，好似佢咁一路行一路睇下呢个世界，感受下咪更加好。佢系坤哥吴业坤阿 O， 乜嘢事啊？崔杰彤， 点解你喺度系咁画个日历嘅？ 我帮 DSE 嘅考生倒数紧啊嘛。 点解要倒数啊？ 睇下佢哋仲有几多日要考试咯。 不如试下叫佢哋享受每一次考试仲好啦。 又系、哦， 转个心态，可能考得更好噶。 逢星期一至五，每朝六点到十点， 香港电台第二台。 唔知道我有冇记错咧？喺罗马尼亚系咪有一个尼古拉伯像啊？ 哦， 咁啊吸血鬼嘛，系咪？好啦，咁啊大家都而家有好多唔同嘅叫做吸血鬼啊，或者电影啊呢类型嘅主题咧，其实都系由当其时呢一个原型啊，去到咧就系衍生出嚟嘅。好啦，咁啊喺呢一个嘅叫做罗马尼亚啦，咁啊佢有一个嘅古堡，古堡就系有呢一个嘅白象，咁啊嗰个叫做布兰城堡啊。咁呢个布兰城堡咧最近有啲得意嘢，就系咩咧？咁啊做咗呢个活动，呢、這个活动咧同我哋而家每一个人咧。都可以话系息息相关嘅， 食嘢 唔系食嘢，唔系瞓觉，认真嘅事嚟嘅。 抗疫， 抗疫冇错啦。佢点样将抗疫同呢个城堡拉埋一齐咧？ 就系、是、闭馆啦， 系咯，住咗入去咪抗疫咯， 系咯， 唔系，竟然间咧，罗马政府咧，呢个罗马尼亚政府咧，佢咧就喺度谂啦，啊，突然之间谂到个 crossover， 唔知边个官员咁叻，佢咧就话到啦，啊，大家咧可以免费，原本系要入去俾钱入去参观呢一个嘅城堡嘅，佢就话而家咧大家可以免费入去参观呢个城堡啦，而且大家仲可以咧免费入去打埋呢个抗疫嘅疫苗添啊，系啊， 关咩事咧？ 因为咧佢哋当地人，我记得系罗马尼亚1900万人口嘅，咁而家咧佢哋大概有300万人到咧就已经接种咗呢个疫苗啦，咁样，咁但系佢哋觉得嗰个嘅接种嘅数量 未够啊， 未够、啊， 未如理想， 系啦、啊，于是乎咧就开始谂都系、啊，不如将啲历史文物啊。 大家中意嘅嘢啊，或者有話題嘅嘢，同呢個疫苗開始咧就拉上關係。咁、首先第一波咧啊，佢哋咧就係、是、用咗呢一個城堡同尼古拉白雀，咁、希望咧啲民眾就會覺得，咦係喎，呢、這個我哋由細到大，即係特別當地人添啦，聽到大喎，呢、這個城堡可能都已經見過幾次嘅咯，而家有機會免費入，第一免費入去，而且入邊咧啲會醫護人員已經準備曬，就大家入去咧仲可以免費參觀之餘，仲可以打埋呢個疫苗，仲有一樣嘢。就係話到喺呢個抗疫期間，如果你喺入邊打呢個疫苗嘅話咧，會得到由呢一個城堡特別頒贈嘅一張嘅特別證書俾你，以表示咧鼓勵同埋嘉許啊！ 即係嗰啲議員嗰啲啊，成功爭取幫你打疫苗喺吸血殭屍城堡裏邊嗰啲咁樣啊！ 係啦，咁佢哋咧就覺得喂呢、這個方法咧，嗱當地人都覺得係幾buy嘅，因為發覺真係有人咧會去打呢一個疫苗， 因為除咗打針仲要打卡啊嘛，即係好型咁樣，人哋問你你支針邊度打噶？我社區會堂打嘅咋，你咧？我城堡都打噶，咁又真係幾勁喎！ 件事係有型好多喎，係嘛？我自己，如果你問我嘅話咧。如果香港有啲咩，譬如增大屋又好、啊， 張傑同呢個有得諗喎、 啊，都有堡壘啊， 即 係 我哋唔好喺佢中心打，係 啦、 啊，喺、個地方打先、 啊。 香港都有好多靚嘅舊式嘅建築啊，或者係古蹟噶嘛。有冇得諗咧？喂，呢招 即係揾咗個唔同特別啲嘅地方， 又頒翻個證書俾大家，咁又或者而家抗疫期間大家又悶啊嘛，咁我哋之前都講過，你發覺都要 VR 啊，驚大家唔去玩咁啊，介紹啲地方俾你先咁樣。如果你話能夠可以喺呢啲古蹟，或者特別嘅地方主題樂園免費入去， 唔使即係譬如話咩咧？坐飛機嗰啲咪空中一日遊嘅嗱，大家上飛機，我唔知你出境嘅，上飛機啫，喺空中同你打，即係上到天空嘅時候，一齊打疫苗咁樣，跟住兜個圈翻落嚟，降落之後你冇事啦，哇，咁幾好啊！ 係喎，呢個健康之旅喎， 健康呢個好名喎，健康之旅呢個好名， 健康之旅喎。而家呢一個咧，羅馬尼亞佢哋有好多嘅人咧，都開始覺得，喂，原來咧可以喺呢一個叫做超過幾百年歷史嘅城堡嗰度打針咧，係一件幾好嘅事嚟嘅。同埋佢哋嗰個證書咧，有張相嘅，有個護士，但雖然咧佢就冇話特別有個尼古拉白象咁樣喺度啦，但有個護士咧就卡通護士嚟嘅，就拎住啲針，跟住側邊另外嗰一邊咧就有個古堡咁樣樣嘅，望落去咧都幾陰森嘅，咁啊亦都切合翻嗰個嘅主題啦。咁佢哋都話。到咧嚟紧嘅时候咧，都会马不停蹄啦。希望喺今个星期咧，尽量就做呢一个期间限定嘅。咁啊，等大家咧呢段时间话期间限定，大家听到有个期限咧，就会着紧啲嘅。 都系嘅，即系譬如你星期一咧，我哋咪同阿韩安达晨光大学嘅时候咧，咁啊 Andy 都有讲到，即系世界各地点样有一啲嘅 incentive 去令到啲人啊，快啲去打疫苗啦，咁样。咁我哋倾嘅时候都有话啊，其实有啲人仲未打咧，可能佢哋都有唔同嘅原因，即系唔同嘅谂法啦，系令到佢哋有少少犹豫唔打住嘅咁样。咁就要睇下咧，你提供嗰样嘅诱因啊，中唔中到佢啦？咁如果你话尼古拉白雀城堡咁样，咁可能咧就是令到打针呢一下多了一些趣味啦，又或者是减少了一些恐惧啦，咁样即系成个环境好像去玩咁样嘛，咁你咪忘记 咗。希望个古堡唔恐怖啦。 系啦系啦，或者你嗰、你嗰个精神已经去咗，哇去玩嗰度啦，就即系打针嗰样嘢，你怕痛咁样，可能就即系减退咗少少啦。咁佢嗰日都讲咗好多咧，我觉得都几得意，即系可能真系唔同地区咧要互相brainstorm 下或者仿效下。譬如你话头先呢个城堡啦，咁我哋香港又可以谂下有冇啲咩特别嘅地方，即系可以联成咁样啦。咁啊上次咧佢又有讲到其中一间即系卖冬粒嘅铺头咧， 系话任食啊嘛， 任食即系365日，只要你去足咁多日咧，佢都会每日俾一个你。 哇！ 系啦，即系咁，我哋可以谂下香港有冇铺头，即系香港人好中意食嘅咁样，佢就会觉得打完个针咧可以食翻你365日，系抵翻喺度嘅。 嗰啲汉堡包咯， 系嘛？ 汉堡包。不过咧，如果你真系365日都去咧，你第一日去同你最后嗰日去365日之后去咧，佢认唔到你嘅。你肥咗四个码啦，已经大佬日日食一个，你仲肥四个码过去。 所以我哋咪话啦，打完针之后，可能你咧就抗疫咗啦，但系有其他病啊。 减肥当尿 啊！系啊，仲有啲就话派啤酒啊等等，即系都有好多唔同嘅方法嘅。 其实都系，预期咧就系大家去到劝人哋去到打呢个疫苗，不如谂多啲得意嘅方法。而家啲人咧，因为抗疫抗咗咁耐咧，其实大家个心态都偏向闷咗啊，啲生活即系乏味啊。咁想揾翻多啲色彩嘅時候咧，你不如用翻呢啲會令到大家開心嘅原因，去引誘大家 咁啊同呢一個疫苗又掛鈎嘅話咧，咁啊可以有唔同嘅方法，令到我覺得喂，我說服到我自己，我可以去打疫苗咁、樣，係咪先？ 咁我問你啊，小白嗱，而家有錢啦。啊有城堡打啦，同埋有365日免费汉堡包啦，你拣边样啊？ 可能我会拣汉堡包喎、 啊。 吓、啊，系啊， 我同聪哥即刻唔系嘛？ 吓，系啊，唔系啊，喂，吓、啊，我都系咁谂 嘅。系咩？ 竟然？ 喂，有啲咩最实际？ 我拣钱咯。 啊， 钱咯，系、 跟住你攞咗钱做咩？ 咁我可以 你又买个汉堡包， 我可以食其他嘢嘛？ 因为咧，我自己觉得钱咧。是 one off 啊、即系佢通常都系如果呢个时候佢俾钱，可能我俾咗几千蚊你咁样，跟住你就一年入边咧，你就可以自己用啦，又或者用晒佢一 one off 咁就冇咗啦咁样。但我觉得如果你可以每一日都可以攞一个汉堡包，每一日都揾到一种嘅食品，而嗰一样嘢你系觉得，因为我做咗譬如打疫苗，咁佢真系送俾我嘅，咁我就会觉得我可以有一年嘅时间可以将呢个快乐延续落去。即系我谂嗰、那个。金錢我攞咗咧，然後我使咗冇咗啊，我個回憶都停咗啊。 但你規限咗、即係你嘅快樂淨係喺漢堡包上面啫。如果我攞錢嘅話，我可以買唔同嘅嘢喎。 但 今日漢堡包，聽日就蛋糕，係咪先？日日唔同都得、啊。 但係咧，我會覺得如果每一日咧，我唔係用錢去到換嘅，而係我用一個物件去換翻個快樂翻嚟咧，我覺得同用錢去買係一個好大嘅分別， 即係以物換物咁樣。 以物換物咧係有另外一種嘅快樂喺度，你哋唔覺嘅咩？ 我唔覺，我覺得好得閒咯，即係佢每一日都想有一樣嘢咧係牽伴住佢嘅，即係、今日我又要即係起身又要去換個包，第二日我又起身換個包。 又咁諗啊！嗱、假如佢真係同翻曬全港嘅美式快餐連鎖店嘅。例如你一年入面总之你每一日只得一个 quota 嘅啫、你可以攞包你可以攞鸡、或者你可以攞咩都好啦总之得一个 quota 嘅啫当你可以攞埋 donut 都好啦。咁我就觉得譬如我一个星期入面我七日我就七日入面我每一日攞唔同嘅嘢。咁、我嗰个快乐呢我就觉得更加开心。 如果你唔使咁复杂添啦再简单啲你打完之后第一日佢淨係俾个面包个底你。第二層咧，第二日咧，你就可以去攞上面嗰層生菜。第三日咧就攞 酸瓜， 酸瓜。好啦，如是者你到第十四日咧，你就可以儲齊一個漢堡包啦。跟住你食完之後，咪啱打第二針咯。 有咩用啊？ 模型嚟嘅喎， 洗完之後第二日，再打個又嚟過。 喂，但係咁樣咧都未必得，我覺得。即係睇下香港，即係如果你話將個情況擺翻喺香港啦，即係睇下香港人咧，即係最擔憂嘅情況係咩？我覺得就要揾翻個原因出嚟，咁、之後先至再諗下咯。好似我哋之前講，到底嗰啲旅遊氣泡，如果納入多幾個地方喺度，會唔會令到大家即係即刻好想去打針咧？咁、樣，即係呢一個都可以即係諗下嘅。 都係啲誘因啊 嚇。係啊，好就嚟去到早上八點鐘啦，室外氣温而家29度，相對濕度78%啊，特別留意嘅係。酷热天气警告是现正生效的。 好热啊出面大家补水啊。 出任保安部副主管 ,2019 年1月作升为助理处长执掌保安部。去年7月作升为警务处高级助理处长执掌国家安全处。体育消息英超球队曼城夺得今届英超联赛事的冠军。由于积分榜排第二的曼联主场1-2不敌里斯特城落后榜首的曼城10分。曼联就算在余下三场赛事全胜积分都未能够追过曼城。曼城提前三轮夺得冠军。曼联主场对里斯特城开赛10分钟失守被汤马士建功领先。曼联的格连活特5分钟之后一度追平但是苏恩古在到下半场凭一个的角球攻势顶入奠定胜局。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769, 日元 108.74, 瑞士法郎 0.904, 加元 1.21, 人民币 6.43, 英镑对美元 1.414, 欧元对美元 1.215, 澳元对美元 0.784, 新西兰元对美元 0.727。日经平均指数报28,800点，系升191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35.78美元，卖出1,836.71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本港地区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局部地区有一两阵嘅骤雨，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气持续炎热，最高气温达到32度或者以上，但系局部地区仍然有几阵骤雨。 而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78%，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交通意外喺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咁而一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福亨村。就是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喺九龙啦。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茶果岭道嘅快线有坏车，车龙排到去汇景花园。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茶果岭道快线有坏车，龙尾就汇景花园。较早前七咸道北去尖沙咀方向近住芜湖街快线的交通意外清理好，咁而家龙尾排到新柳街噶。七咸道北去尖沙咀芜湖街快线意外清理好，咁仲有车龙排到新柳街。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龙尾新柳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排到去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就接近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环保大道回旋处。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平石排到去彩云村，旧清水湾道落平石龙尾飞鹅山道，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一段挤塞，龙尾在亚街路街，秀茂坪道去连德道方向近住宝达村一段慢车，龙尾在宝林路近住安秀道。在新界清水湾道出九龙方向近住坑口道回旋处一段挤塞，龙尾就在慢公屋。青山公路深井段出九龙方向近住碧堤半岛一段车多，排到去浪翠园三期。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锦田河一段都是车多，龙尾在博爱交汇处。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非常之繁忙，排到沙田污水处理厂。咁后少少吐露港公路出九龙左转上大老山公路嘅支路车多，龙尾白石角。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G-H-K, 有音乐， 有快乐。 拔萃南书院田径队队长许云杰每日都要一些工具保护。 首先就是铲就是用来在开始之前去铲松一些沙。有一个是好像猪八戒用的沙耙呢，亦都是用来翻松一些沙。咁另外有一个就是全平的沙耙，亦都是减少受伤的机会的。 想知道许云杰精于哪一个专项，又点解揀这一首歌，记得留意收听星期六晚九点第二台。 学界创造，主持钟杰良、欧卓然。 早晨，时间来到早上的8:09，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的晨光第一线，跟大家看看本港地区今天的天气预测。先是部分时间有阳光的，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概去到33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的，局部地区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的南至到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气是持续炎热，最高气温去到32度或以上，但是局部地区仍然会有几阵骤雨嘅，室外气温而家29度，相对湿度79%，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晨光财经第一线。 早晨啊 ，Kitty 同埋钟哥，请我哋嘉宾出场先啊！有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主席 Kenny 邓胜兴啊，早晨 ，Kenny，Kenny 早晨， 早晨，早晨， 早晨啊！睇到 报章头版啊，港股咧，琴日插近600点啦。至于咧，未跌完，咁啊，今晚美股咧都要跌啊吓，道琼斯跌473点啊，纳指咧就重挫之后就有少少回稳嘅迹象。但系今日个市方面，你点去分析啊 ，Kenny？ 系啊，暂时嚟讲走势真系弱啊，真系得。一個弱煲的弱字在這裡走出來、本來就想著、即是放完即是長假期回來啦，即內地資金都應該是可以有機會入回市啦，但是就結果都是成交都是薄弱啦，入市率都是比較低啦，咁就其實外圍啊或者內地股市都係麻麻地，咁暫時個氣氛方面可能大家都係擔心緊呢個會唔會出現得嚟五窮嘅情況出現啦。咁我暫時嗰個走勢方面咧，都係比較差少少。 指數方面咧，如果去到邊個位咧，都係確定啊踏入熊市嘅指標咧 ，Kenny 你暫時睇。 我又覺得咧其實呢幾年都係咁嘅，即係又唔可以話好似好傳統咁樣啊，我哋要。即係調整咗，譬如 20% 以上，或者係跌穿啊某啲位嘅話咧，就出現一個紅字啦。因為咧，過往嚟講嘅話咧，啲牛市同埋熊市方面咧，其實真係一個傳統經濟周期產生一個係上升嘅趨勢或者下降趨勢，而從而咧出現牛市同熊市。大家唔好忘記咧，其實我哋而家呢個牛市出現咧，其實係因為量化寬鬆之後咧，大量增加貨幣供應、流動性增加咧，而出現一個資產上升潮嘅。咁所以變咗咧，就唔係傳統經濟或者傳統嗰啲企業盈利方面咧，就推動出嚟嘅牛市、熊市咯。所以你見過往呢十年八年都係啦，其實傳統嗰啲經濟啊或者牛熊市理論嘅話咧，其實係唔係好管用嘅。咁尤其是你睇翻可能裏面嗰個係個別嘅板塊或者個別股份方面咧，個情走勢可以相差好遠嘅，因為市場資金其實都係真係充裕嘅，即係雖然而家個股市氣氛麻麻地，可能有啲調整，但係個你又不爭嘅事實就係流動性係充裕嘅，咁所以去到某一個水平或者係啲股份跌到某一個板一個水位，或者係有啲消息出嚟嘅話咧，佢可以短時間裏面咧就衝上去嘅。咁所以我又覺得唔可以用一啲好傳統指標嚟去睇咯。 咁問埋 Kenny 啊，咁好有啲啱我哋呢啲咁嘅年紀咧，成日都話係買 iBond 啦，賺餐硬啊嘛，即係唔會賺大錢，但係賺餐硬啊。嗱，今批嘅 iBond 咧認購咧就預料咧就會好過上一次啦。咁佢話預期咧希望都有2% 嘅息額度嘅加碼。咁但係咧金管局今日先會有詳情公佈啊。咁有啲咩前瞻我哋可以望一望今批嘅 iBond 咧？ 其實買 iBond 嘅話咧，我覺得就唔好同呢個係股票嗰啲去比較咯。即係你 iBond 其實就好似頭先阿總哥咁講，都係一個穩陣陣嘅。咁但係有一個真係回報就真係唔算太吸引嘅，講真就。但係咧，起碼穩穩陣陣叫保咗本。你可能同一個銀行嘅存款去比較咯。咁其實過往咁多年點解 iBond 咁受歡迎呢？因為其實個息口都仲係一個好低嘅水平啊嘛，都係即係量化寬鬆嘅情況之下嘅話咧，其實基本上咧都係一個超低息嘅水平。咁所以形成咗咧，就算譬如兩厘或者兩厘零嘅話咧，其實相較銀行存款咧，都個息差都好好多咯。但係就唔可以同傳統嘅股票投資或者債券投資去比咯。雖然佢叫 iBond， 但係咧同一啲我哋所謂嘅企業債啊、高息債啊呢啲嘅回報方面咧就。完全是不同的，但是當然風險那個程度方面呢也都不同啦，你可以說沒有風險的，因為它是即係香港政府發的嘛，咁其實基本上那個是評級同香港政府一樣啦，咁變咗那個是風險上面的話呢是可以放好低咯。 是啊 ,iBond 就有少少進帳啦，如果你話想多啲刺激嘅揾 James Bond 啦。 係咪啊，其實已經夠刺激㗎啦呢排大家。咁啊 ,Kenny 啊尋日呢我諗好多股民都會唉唔睇住啦唔開心啊咁樣。咁啊但係見到隔晚美股又再跌呢，就係咪真係唔睇呢都要睇睇佢係咪都有啲人呢會話喂咁係咪應該可以留下底啊甚至有啲呢譬如你話高位攞咗啲科網股嗰啲呢譬如你話騰訊啊美團啊等等嗰啲。喂其實高位到而家跌返落嚟都可以爭成百幾蚊嘅咯，咁有啲股民就會話係咪可以溝溝佢啊，見底未啊咁樣。嗱，尋日咧，阿鐘哥都有問啊嘛，因為見你兩眼發光啊，見到美團跌咗咁多，咁啊 Kenny 都話你睇定啲先啦。咁啊 Kenny， 你覺得係咪啊？騰訊、美團呢啲見底未咧？定抑或是都唔好住啦？而家都係危危乎啊咁啊。 其實我覺得就睇下你揸住啲咩股啦，即係當然個指數再跌或者美股都係唔好嘅話咧，大家。 一般投資者可能個心裏面都唔舒服，但係都係睇係生物股啦，即係譬如你之前喺度揸落啲河運類股份啊、鋼鐵股啊、資源股啊呢啲，其實 OK 嘅喎。雖然琴日都有啲調，但係相較之前嘅升幅嘅話咧，調嘅幅度方面咧，都其實都係唔係好多咯。咁、但係當然頭先好似你咁揸住嗰啲係即係美團啊，或者啲新經濟股咧，或者係之前我哋好中意嘅 SaaS 股，咁你梗係心傷啦，因為即係跌完又再跌。咁所以都睇下你個組合係揸啲乜嘢咯。咁、我都覺得咧，而家個情況咧，其實就是要分散平衡啲，即係唔會話好似以前咁樣話一注獨買呢個新經濟股，或者係一注獨買傳統類股份。其實我哋喺去年都開始講咧，今年應該係個板塊輪動啦。咁所以你個組合裏面咧，其實可能真係要比較係平衡少少咯。咁新經濟股就明顯其實都仲係政策，仲有政策，因為琴日都仲講緊一個係新嘅政策出嚟啊嘛，即係都係仲 focus 翻嗰啲自查啊，或者係啲調整嘅嘢，咁所以變咗個政策唔明朗之下咧，啲新經濟股雖然可以跌到去咧相對比較吸引嘅水平，但係就未必咁快係可以一個顯著嘅反彈。 咁頭先Kenny 都有講啦，啲沙士類嘅股份咧，我記得上年咧呢個環節嘅時候都講得比較好啲啦，或者樂觀啲啦，但係真係跌好多，由高位跌落嚟，特別係有啲跌幅都幾驚人喎，連即係有賺，即係中國有賺自己轉主板啦，其實佢轉主板兩個三、兩個四咁，琴日哇一插咗落去過七啊、過六啊咁樣，嗰啲位都有見到咁另外就微盟啦，都跌得幾多，仲有嗰啲名媛雲啊、依度啊嗰啲全部都跌喎，咁啊係咪成個板塊都被唾棄啊？定還是係真係有啲散水 feel 咧？關於呢、這個沙士類嘅股份嚇、 其實沙士股咧，佢好似頭先提到嗰個係微盟啦，其實基本上因為你佢由三十幾蚊跌落嚟都幾恐怖下，冇咗半咁多噶嘛。但係咧，你要留意翻咧，其實佢喺農曆年前咧，其實一路慢慢逐步由十蚊升上去大概十四五蚊到樣，咁但係呢突然間係農曆之前呢北水湧入呢，就其實好短時間裏面呢由15蚊到就扯上30幾蚊嘅，咁而由30幾蚊呢亦都好快散水呢就帶返落嚟10幾蚊嘅，所以如果你以30幾蚊嗰個下計嘅話呢跌咗好多嘅，但係如果你剔走咗呢佢好咁極端短時間裏面升10幾蚊又跌返10幾蚊嗰撅嘅話呢，其實佢之前咧都仲係升緊，因為之前仲係 train 16、17蚊啊嘛，都仲係升緊少少嘅。咁而家就當然再差啲添啦嚇。咁但係就唔係話咁跌得咁勁咁樣情況，因為我覺得最主要就係之前咧突然間有大量熱錢咧北水流入咧，將佢嗰個係distort 咗，即係嗰個即係扭曲咗佢嗰個係走勢。咁所以變咗係出現呢個咁嘅情況喺度咯。咁但當然基本面啦，就係、是、有而家大家會有啲擔心隱憂嘅，因為始終如果你話打擊呢個係平台經濟，或者係即係啲電商方面咧，就係、是、受到好多規限嘅。咁呢啲依附住電商而做提供一啲服務嘅供應商嘅，咁可能當然會受影響嘅。但係我覺得就心理上面啦，要即係其實呢啲係服務翻啲小微企啊、小電商嚟到增加佢哋嘅精準營銷啊、增加投放嘅話咧。其實是對嗰個行業或者對個經濟有幫助的，咁我又覺得即係長遠啲沙嘅公司都是要發展，都是有的，只不過咧個估值上面嘅話咧，大家就要調咯。 咁散户可能揸住咧，揸長少少時間啦。 多謝你嘅安慰啊，Kenny。 咁可能真係要睇睇啦。今日早上咧，非常多謝香港股票分析師會主席 Kenny 鄧聲興幫我哋分析大市啊。唔該 ，Kenny， 下個禮拜傾過啦。 謝謝 Kenny， 拜拜。 晨光第一線。DSE 小 貼士，为了令到自己朝早不要咁赶时间，建议你都是前一晚执好晒要用的嘢，例如是文具啊、准考证啊、手表、备用电池、零食等等。需要的话咧，可以带埋啱自己的护身符，加强信心噶。我是白元浩啊， 晨光 DSE 打气加油站。 嗱，有时咧，我哋同你哋打气，你哋都同我哋打翻气， 挥挥手， 挥挥手咯、我哋咧又将今日咧，今朝早我哋影咗一张相咧，摆咗上去香港电台第二台嘅 Facebook 网页嗰度啦。咁啊，同大家讲声早晨啦。 系啊，挥手区。 系啦，如果你都见到我哋或者听紧我哋嘅话咧，都可以即系留个言啊，俾个 like 我哋嘅。 挥挥手啊，要好口啦，讲声早晨先啦。 不过咧就唔使再问我喺边啦， 系 好明显。 佢就係揸機嘅， 揸機嗰個就係我。不過我今日想多少少啊，即係如果因為今日我揸車翻嚟嘅時候咧，見到個天好好靚啊，靚在哪裏咧？ 因為一邊咧就係烏雲，好似琴日睇咁樣，一邊咧就陽光普照啊、 哦！鴛鴦炒飯啊！ 嗰啲咩啊？嗰啲咩福建炒啊？唔係福建炒飯， 鴛鴦炒飯， 鴛鴦炒飯啊！飯一隻色即係紅色同埋白色咁樣，咁啊好靚。如果大家嚟而家咁啱又喺呢一個街道上，你又唔係駕駛緊啊，你坐緊車啫，咁啊不妨影一影個天氣俾我哋望一望，睇咪睇下係咪我而家見即係正話見到嘅鴛鴦炒飯色咁樣咧？ 係啊！ 阿歐點啊？有乜嘢優惠？ 讲咧攞部手机影下天空啦，咁啊日头嘅时间咧，当然可以影下蓝天白云啦，即系壮丽嘅景致啦。咁啊，傍晚嘅时候可以影下晚霞咧。夜晚黑啊，通常影咩咧？影月亮同埋影星星啦，系啊。五月份咧将会出现啊全年最大嘅超级月亮， 又系啲，跟住系咪又话咩五十咩五百年先见一次嗰啲咁样啊？ 呢个系血月，听讲好似系。 系啊，血月啊。 我成日分唔到啊，每一次有呢啲咁样嘅天文现象叫我哋睇咧，必定系话咩几百年先见一次。你今日唔睇咧就冇啊。但系隔一个礼拜咧又有第二个。 你又话你天文学会嘅？ 知唔知点解嗰阵时参加天文学会啊？ 你想睇星星咯？ 唔系，因为成日唔使开会啊。哦、 我都参加过天文学会。 吓、 啊，其实我都有参加过天文学会咯，好型啊！天文学会 好劲噶嘛？ 天文学会咧，即系正所谓啊，即系成日俾呢个谚语咧，即系令到我哋觉得天文系劲抽啊。 系 上至天文， 下至地理。 你识天文识地理，你玩晒噶。 我好记得咧，嗰时天文学会咧，我系去过一次啫，就系第一次开会，咁系新人坐喺度啦。咁跟住咧就诶个学长啊，即系啲我系 form one 仔啊嘛，嗰阵时有个 form five 嘅一嚟咧，就摆咗张嗰啲星宿图喺度咧。呢度咧就系金牛座啦，即系用佢手指嘅啫。呢度就系金牛座啦。呢度咧就系咩 猎户座？ 猎户座啦。讲完讲咗成个钟头，我真系拗晒头。 咁有冇学到嘢啊？ 咪就係呢度就係 金牛座，係啊，觀星有陣時都幾好啊！我同小白應該參加天文學會就係有嗰啲睇星團啦，係 啊，睇星團啊 ，Joy School 嘅 嗰陣時聲稱又話可以帶我哋去天文台又玩呢樣玩嗰樣啊嘛，最後都冇嘅， 係啊， 冇乜活動嗰啲天文學會， 我都覺得係啊， 呢個啲咩推介呢個咩五百年唔係五百年啊，即係咁耐難得一遇嘅血月係嘛？ 全年最大嘅超級月亮啦，同埋血月啦，咁幾時會睇得？到咧，同大家check 翻啊，就系咧五月啊二十号啊到啊二十六号 啊 二十六号星期三咧就会出现咧呢个血月，咁啊最佳观赏时间咧就系夜晚黑7:00开始啦，咁啊如果你上天文台就有个比较更加精准嘅赏月嘅时间同埋地点都会睇得到啦，咁啊图片咧亦都。摆咗喺政府新闻网嗰度，你睇下政府新闻网都好 sweet 啊！连你观赏 现象， 观赏月光都可以睇到。不过咧，即系点解要攞呢个题目出嚟讲咧？其实咧，我知道咧，小白同埋钟哥咧居住嘅地区咧，其实都系赏月嘅好嘅地方。 哦，原本系嘅，你知唔知啊？ 点解？ 今次咧，我睇过呢个介绍血月嘅地方咧，如果最佳欣赏嘅地方都系港岛嗰边多。 系咪啊？ 佢有个新界冇份啊，今次 系咪啊？ 罕有地新界冇。 冇理由噶。香港咁細，點會睇個月亮都仲要分邊一區咧？ 係咯，唔係美國同香港都喺同一個月亮咩？ 我又未去到咁遠，係啊，只不過我係講緊話香港。人唔係睇埋同一個月光嘅咩？ 唔通今次即係銅鑼灣個月光係圓啲嘅？ 係圓啲嘅，係啦。佢話今次咧係咩？望住東南方啊。咁啊，我大家諗下自己屋企個坐標睇唔睇到啦嚇。 可能層樓係向東南都已經睇得到啊。 係啊。 咁啊，唔知係咪咁啦？但係我過往咧，我都分別喺小白屋企附近上過月啦，喺鐘哥屋企附近咧都有上過月啦。因為鐘哥屋企附近咧有個雙橋景咧好靚啊，好多嗰啲叫做攝影發燒友咧，好中意夜晚。晚黑嘅时候咧，影下星星，影下月亮，影下桥景咁样咧，咁你个感觉影出嚟咧，个景致都好壮丽，同埋都唔似香港噶嘛，咁 样系 系，你有冇影过啊？ 嗰度梗系唔系香港啦，嗰度。即係我成日覺得自己住喺唔知咩嗰啲外國大城市咁樣， 曼哈頓啊、曼哈頓啊，嗰條橋咩橋啊？金門橋咧， 好靚啊嘛，即係有啲咁嘅感覺噶。 咁啊，可以即係叫做喺頭先嗰日子啦，就可以賞下月啦。 麻煩低先幾多號啊？ 5月26，夜晚嘅7:00，我記得 係。啊，7:00咁早啊？ 係 啊， 唔好咩？ 嚇，食緊飯 啱曬我哋啊！ 好尴尬啊！呢个时间， 我以为你讲乜嘢？你话食紧饭， 好尴尬。如果八九点咁样，好似好啲咯。 你可以去啲露天啊，有 outdoor area 嘅地方，咁样边食住嘢边赏月都得噶嘛。 冇、新界粉，九龙有冇粉啊？咁 九龙香港好似都有， 睇到边咁啊？ 睇到边咯， 喺香港 或者系唔系最靓咯？不过都系最紧要系睇咩咧？睇多唔多云， 都系嘅。 你就算几咁靓个月光喺出边，咁但系俾啲云遮住咗， 多唔多云或者多唔多人啊？譬如话最常见或者叫做大班一班人中意一齐睇嘅就 系 嗰咩狮子座流星雨。 系啊系啊， 我记得有一年咧，我好多 睇啊，你都睇啊， 佢天文学 会啊 嘛， 我未系天文学会，我嗰时已经系冇乜参与天文学会啊，仲系读中学嘅年代。咁有一次又唔知边一年啊，又话咩几廿年难得一次，嗰时仲信噶嘛。咁啊，其实 系真嘅， 系嘅，你讲得出晒， 次都系真嘅。 有真系好多天文现象，都系难得一遇嘅。 同埋太多唔同嘅 category 嘅计算啦， 我哋就成班同学夜晚真系走咗去就系石澳啦，即系嗰个沙滩嗰度咧，话睇咩狮子座流星雨，坐咗一晚。 有冇识到女仔啊？ 我哋成班男同学， 唔系冇女仔，真系同女仔去，使乜识女仔啫？ 唔系啊，即系多数未拍拖，睇完嗰啲天文现象之后就拍咗拖，就系觉得呢一个咧就系约女仔嘅一个好机会嚟嘅。 你几可见到约一个女仔去睇？ 你真系识睇嗰啲猎户座咩？你咪系 download 个 app？ 唔系先冇添啦。 喂，不过咧，即系睇星咧，即系可以睇到你嘅心仪嘅对象嘅真相嘅。点解？因为其实 有冇耐性 系 嘛？ 系啊，有冇耐性啦。第二咧，好多蚊噶嘛。咁你嘅另一半有冇带蚊怕水咧？又调翻转头，嗰个女仔会唔会 细心啊？ 系啦，即系山长水远去咗一笪地方，譬如好似钟哥咁样讲，去咗石澳睇。睇咗十五分鐘，我哋睇唔到就走啦咁樣。 係， 即係有陣時又好 掃興係嘛？ 即係你其實睇到咧，即係睇星咧，係睇到咧一對情侶嘅價值觀咧，究竟相唔相同咯？ 嗰陣時我記得嗰一次咧，就係話即係一好多人咧喺個沙灘度等啦。其實咧係真係等嘅咋，你唔好以為咧，哇成日有成日有成日有冇噶。真係好少，突然間有一粒飛過，啲人就話：哇哇、 啊、 哇！你啦， 跟住哇完都走咗， 走咗啦， 唔會好似你的名字咁樣噶嘛？ 冇嘅，冇 嘅。我想問有冇啲係吹水，即係呃人嘅咁？哇！你睇嗰度，跟住其實冇嘅， 有啊，梗係有人有呢啲惡作劇啊，實有啊。 等得太耐，搞氣氛啫、啊，你好明㗎呢啲。 唔得，佢污蔑我，根本你就冇同我睇过星星，你就已经 stereotype， 即系你觉得我已经系一个咁嘅人啦。 你讲得出，你讲得出呢句，你好了解啊， 我梗系了解佢啦。 你睇嗰边， 当年， 今日， 当年， 今日， 五月十二日系一年嘅第132日，距离一年结束仲有233日。2017年5月12号，一种利用程序漏洞透过互联网对全球运行 Microsoft Windows 操作系统的电脑进行攻击的加密型勒索软体 WannaCry， 大规模攻击至少99个国家的电脑。初期受感染的包括西班牙电信、英国国民保健署、联邦快递、德国铁路股份公司。病毒进入目标主机之后，就会对主机硬盘和储存装置中许多格式的文件进行加密，然后再利用网络文件共享系统的漏洞传播到任意的其他联网的主机。5月12号出生的朋友注重生活品质，亦好管闲事，不会遵从其他人的做事方式，只跟从自己的风格和做法，拥有清晰的思绪，非常理性。如果你是这一日出生，以你性格的特质，可不可以看到网络世界的生态？今日回望当年事，对你有些什么启示？当虚拟世界的事情可以影响到现实世界的生活，虚拟是不是已经变成现实？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以色列同巴勒斯坦激进组织哈马斯的激烈战斗持续，至今造成至少31名巴勒斯坦人死亡，3名以色列人亦都告不治，另外有200多人受伤。以色列连续两日空袭加沙地带，一栋13层高的住宅被击中之后倒塌。哈马斯之后说，一共向以色列城市特拉维夫发射过百枚的火箭弹。当地有目击者朝早听到炮火和爆炸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宣布特拉维夫内的洛德进入紧急状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发表声明，表达对以巴冲突升级深表关切，要求以色列安全部队必须最大限度保持克制，避免过度使用武力。联合国正系同有关各方合作，期望尽快缓和局势。联合国安理会紧急磋商东耶路撒冷局势。内地过去一日新增16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全部都是境外输入病例，分别在广东、上海和江苏等地。另外，内地新增11宗无症状感染个案，当中4人当日转为确诊，并没有新增死亡和疑似病例。内地至今一共有90,799人染病。美国最大燃油运输管道营运商殖民管道被黑客攻击，管道停运第五日，美国东岸多个城市的汽油开始出现短缺，价格上升，有油站出现车龙，民众感到忧虑，出现恐慌性抢救。美国能源部长格兰霍姆说，殖民管道的主要运输管道已经在人手控制下暂时恢复运营，将会需要几日的时间完全恢复运作。格兰霍姆说，美国东南部等地区出现汽油供应短缺的情况，美国环境保护署宣布暂时豁免受影响州份的混合燃料使用权。格兰霍姆又呼吁油站遵守规则，强调联邦政府将会严查燃油价格欺诈行为。另外，美国交通部正系同铁路营运商合作，以争取为有需要的地区运送燃料。殖民管道话正喺度分阶段重启供应网络，希望喺周末之前恢复大部分嘅服务。据了解，警方现正调查一宗涉及警务人员不当行为的指控，涉案人员现正休假接受调查。消息说涉及国家安全处处长蔡展鹏。警方说非常重视警务人员的操守，必定会按既定机制作出公平公正的调查和跟进。蔡展鹏在1995年加入警务处任职督察，他在2014年晋升为高级警司，在保安部担任单位指挥官。2017年6月晋升为总警司，出任保安部副主管。2019年1月作升为助理处长，执掌保安部。去年7月作升为警务处高级助理处长，执掌国家安全处。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768， 日元 108.75， 瑞士法郎 0.904， 加元 1.21， 人民币 6.43， 英镑对美元 1.413， 欧元对美元 1.214， 澳元对美元 0.783， 新西兰元对美元 0.726。 日经平均指数报 28,572 点，跌36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1834.91 美元，卖出 1835.99 美元。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局部地区有一两阵的骤雨，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气持续炎热，最高气温达到32度或者以上，但是局部地区仍然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79%， 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翻啲交通意外啦。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观景台有交通意外，咁而家车龙排到去天马苑。重复多次啦，就系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观景台有交通意外，排到去天马苑。 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沙埔村嘅交通意外咧，大约一分钟之前啱啱清理好，咁但系车龙仲系好长噶，排到洪天路对出，亦都影响到朗天路上翻去元朗公路挤塞。重复一次啦，就系、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沙埔村嘅交通意外啱啱清理咗冇耐，咁啊车龙仍然好长啦，排到去洪天路，亦都影响到朗天路上翻去元朗公路挤塞。咁较早前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嘅交通意外就已经系清理好，咁而家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交通回复正常。咁较早前鲤鱼门道去旺角，近住茶果岭道快线嘅坏车咧都系拖走咗，咁而家鲤鱼门道去旺角近住茶果岭道一段交通都系回复正常噶。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新鸿基中心；西行排到去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嘅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中间；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去红隧同埋尖沙咀方向排到新柳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东西行嘅车龙分别排到去东港中心同埋李景湾，九龙入口龙尾喺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嘅沙田入口车多排到博康村，大老山隧道嘅沙田入口龙尾喺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挤塞，车龙喺环保大道回旋处。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反方向，龙翔道去荃湾，近住黄大仙中心呢一段亦都车多，车龙排到去星河名居；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行车缓慢，排到富豪东方酒店；亚皆老街去大角咀，近住洗衣街一段挤塞，龙尾喺窝打路道；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货仓至到观塘码头一段亦都慢车；收茂平道去连德道，近住宝达村一段挤塞。咁喺新界方面，清水湾道来回方向，近住大埔仔村一段车多。咁喺清水湾方向车龙长啲，排到去郑直之中学。青山公路嘅深井段出九龙方向，近住碧堤半岛一段挤塞，龙尾喺浪翠园四期对出。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福亨村一段咧，仲系行车缓慢。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排到沙田。污水处理厂后少少，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大老山公路的支路亦都慢车，排到去白石角对出。咁有个渡轮服务咧，要提一提大家噶，因为船舶咧就系机器故障啊。咁今日上昼时段，中环往返红磡嘅渡轮航线系维持有限度服务，只会提供一条客船嘅营运嘅啫。就系中环至到红磡渡轮航线啦，今日上午时段只会提供一条嘅客船营运，预计要去到下昼咧先会恢复翻正常嘅运作噶。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更快、更高、更强，运动场上要夺得佳绩，当然要付出汗水。 咁泪水呢？近年各个体坛不断爆出性侵丑闻，研究显示一成至一成半运动员曾遭受性暴力， 但是相关体育协会和队伍都倾向掩饰真相。体坛还有没有公平和公正？ 电视节目《三十一项世界之不再沉默》， 今晚九点半， 港台电视三十一。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有人问我做了电台这么耐，得到最多的是什么？我会说是朋友。 我是 Sammy 蒋秀文。 大家好，我是 Alfred 许廷铿。 我是 Asa 蔡卓妍。 我是 Chilam 张智霖。 我都是 Kitty 的挚友。 崔杰同主理，娱乐需自由。 今朝早晨光第一线 Kitty 咧揾你嘅朋友有 Hubert 胡鸿钧， 早晨 啊！喂，好耐冇见啊， 系 有冇半年啊？应该有啦。 系啊，我谂啊，如果唔系知道你系 Kitty， 我如果喺街度见到你，应该认唔到。 因为戴咗口罩同埋剪咗头发， 系呢、這个头发令到你而家睇落得13岁。 喂呀，咁真係好似你冇事， 係好事嚟嘅。 阿妹， 阿妹係啦，咁係年輕咗嘅。 不過即係而家戴咗口罩呢，如果髮型都轉埋呢， 真 係 認唔到，真心認唔到。 但我認到你喎，因為你冇乜點變，你 keep 得幾好啊。 我都盡咗㗎啦。 好啦，客套說話我哋唔講，時間又唔多，係咪先？咁上次同你做訪問都隔咗一段時間啦，咁喺呢個疫情裏面有啲咩忙呢？其實我有看下你 IG 的間唔時，咁見到你都很勤力咁喺度讀下劇本啊、拍劇啊咁樣樣嘅。 係忙打牌啦、啊、最近。 忙打牌？又唔約我？ 因為聽講你 驚 驚地， 聽到名字 天水圍驚驚，係啊，聽你個名字都聞都知道你個朵幾響嘅。 冇咁講，冇咁講。係啦，我哋都未講桂花田係咪先？ 係咩？我啲前輩嚟嘅喎。 係啊，甜甜都旺啊。 係咁啊，打牌啦。 係係。 咁就 睇唔出喎、 啊，睇唔出我會打牌。 你贏輸定 輸多嘅 嚇？點解咧？有冇考究過咧？係你會賴自己手氣唔好啊，定係技術唔好咧？ 我諗兩者都有啲嘅， 係 因為我的確唔係成日打， 係 同埋我人比較衝動嘅，即係可能當我一叫緊胡嘅時候咧。然后摸一只牌，哎，应该会出冲啦，但我都 系、 哎、照去啦。咁 呢个都系致命伤嚟嘅，嗱，即系虽然我唔知道你做访问讲下打牌啦，但系既然你讲开又讲下啦，我以前都系你咁样噶，真系输多，我谂10次有8次都输噶， 系啊。 但系后来咧，有时候譬如你话突咗只脚，咁跟住你喺侧边睇咧，睇通常赢钱嗰啲人咧。佢哋好守得噶， 系 啊，即系你睇佢哋嘅打法同自己个冲动性打法咧系唔同嘅，咁你就会有时忍住啦， 系 啊， 我都学习紧，但有时真系，如果做紧大牌，我 如果你真系好大嘅，咁你就冇办法啦，系啦。 咁样咯，同埋啲运气成日都会衰咯，即系譬如话我好快就已经9张咁啦。系咪？好快咁谂住好靓啦， 跟住就停咗喺度啦。 我记得系啦，停咗喺度不特止就系、是、我记得有一铺系好快9张，然后我做索子，其他三家都系做紧万子同铜子，我赢噶嘛，我赚啦，好大机会食啦。点知我出冲咯？ 哦， 系啊， 冇噶啦呢啲， 冇啦， 系啊，本身 嘅人。嘅人嘅問題啦， 嘅問題啦，緊要最緊要牌品好啊！ 蝕咗還係啊，我已經蝕咗太歲嘅啦，咁 蝕咗太歲係咪？有冇好啲咧？轉咗新一年， 差唔多， 差唔多 係啊！好似睇算命師傅話，你都係唔適合橫財、 啊。我都係嘅，我都冇乜橫財運嘅，但係有時候即係叫做朋友聚埋一齊玩下算啦。咁、 啊、 你又努力工作咧，咁所以其實冇所謂嘅。 施比受更有福咯，同自己 講係 咯，同分享咁樣 咯。你見到朋友開心，你都開心啊！ 喂，系咁啦。 喂，咁除咗打牌之外，仲有做咩啊？打牌又赢唔到钱，咁你努力工作嘅都要 食嘢咯。食嘢，好啦，我认真啦。咁拍戏啦，最近啱啱就完咗套剧啦。吓，完咗套剧之后，就啱啱就而家宣传新歌啦，叫《整亲》啦。咁但系宣传得多一阵，又要再入剧啦。因为我4月尾就另外一套剧要演出咁。 哦，你啱啱拍完嗰套就系10月初五的月光，系你做初哥哥喎， 系啊， 有冇压力啊？ 有啊，因为首先呢一套系都好经典嘅作品啦，咁啊20年之后要再翻拍，咁啊一定会有压力啦。同埋第二就系呢个角色本身系要做手语啦。 咦，咁你系咪学识晒啦？咁 学识晒对白。 对白嘅手语，其他就唔识啦。 我谂啲好简单嘅都会识嘅，我你啊有啊，好唔好啊，去边啊，你点啊，我肚饿啊，食得饱唔饱啊，开心唔开心，即系呢啲好简单嘅，一般同人沟通嘅嘢都识做下嘅。 咁喺做即系拍紧嘅时候，最难系咪就系做手语嗰 part 咧？即系难过记稿嘅， 绝对系啊，因为你要好纯熟。到唔需要點諗，個手語你先。 但係同埋你仲有表情㗎喎，即係唔係淨係做對手喎。 同埋我諗事先嘅準備功夫多啲咯，要。譬如話我有去到一啲聽障人士嘅協會啦，去真係去觀察同埋同一啲真正嘅聽障人士去溝通，睇下佢哋平時日常生活，佢哋表達自己嘅時候係點樣啦。或者佢哋平時遇到緊嘅困難嘅難題點啦，咁就令到我可以更加了解，或者喺演繹嘅時候更加 傳神啲啦。即係譬如話，原來一啲真正嘅聽障人士，佢哋喺做手語嘅時候，原來佢哋嘅面部表情其實好誇張嘅， 係係係， 佢哋嘅口係會一路跟住喐嘅， 嗯嗯， 係啦，即係有啲聽障人士係識得讀唇嘅，即係透過睇人哋嘅唇去大概知道對方講緊乜嘢，咁、我發覺哦，原來係咁樣嘅喎，咁、我又會。就要有個調整啦。咁有時未必好睇嘅，如果上鏡，當你嘅面部表情咁誇張嘅時候，咁我要調節一下咯。譬如話喺邊啲嘅位置可以有，即係表情可以多啲，邊啲可以盡量刪減。咁、可能係呢一啲嘅地方要設計啊，要時間去準備噶嘛。 好啊，有冇準備人哋會叫你做初哥哥啊？ 唔使啦，多謝。叫翻阿胡鸿钧，系啦，叫翻阿 Hubert 就得啦。 OK， 好啦，咁啊，期待你呢套剧出街啦。今日讲翻你首歌啦，叫做《整亲》。 系 你整亲边度啊？ 我整亲边度啊？我都整亲好多地方、啊。即系当我post， 即系上个礼拜喺自己个社交平台度 post 一啲预告嘅相嘅时候，咁大家就知道我只歌叫《整亲》啦。咁好多啲歌迷都留言。你咪講緊自己啊，成日整親咁啊！因為我之前拍劇嘅時候，拍《紅光的》嘅時候，冚親個頭啦。係。咁今次拍呢個十月初五的月光嘅時候，其實頭嗰兩個星期都拗柴啦，咁啊骨裂啦，咁啊，所以好似都幾多災多難嘅。 嗯。 咁所以大家就以為，呢只歌係咪講我呢啲所謂嘅整親咧？ 嗯嗯。 咁就唔係嘅。咁呢只歌其實係想帶出一個 message， 就係其實每個人都會經歷。過一啲不論係心靈上定係身體上嘅一啲攻擊啊，或者係一啲重傷啊，一啲欺凌， 係 咁，但係其實大家只要係豁達啲啦，坦然啲去面對呢啲事情，其實呢啲所有嘅經歷都係令到你成長同埋變得更加強大嘅事情咯。咁、而我自己今次喺石歌入邊，如果大家睇歌詞嘅話，我都係講緊自己一啲經歷嚟嘅，即係一個自嘲嘅形式，自嘲嘅 approach 去同你分享。一啲正能量俾大家嘅，系啊，即系咁又点咧？ 系， 即系俾人哋批评、俾人攻击，唔需要放大。咁、当然啦，可以去喺从中去吸收。点解大家咁讲你咧？如果系一啲有建设性嘅嘢嘅时候，梗系要学习同埋去改进啦。咁但系如果大家发觉纯粹系啲恶意嘅批评嘅时候，咁、就可以一笑置之咯。 系， 咁然后继续去做翻自己要做嘅事情就够啦。咁、我呢只歌我嘅个 theme。或者想帶出的訊息是這樣 的。是，其實我自己都覺得面對這些批評的時候就只能夠是這樣的態度，如果不是 都不知道可以怎樣。 是的， 尤其是很多譬如你我見你 MV 的造型有些是鍵盤戰士這樣的嘛， 是啊，是啊， 尤其是你對待一些不識的人的時候，你又沒理由即叫他出來跟他講清講楚，哪有那麼多時間，是不是？ 但特別是因為現在這個年代就好像所說很多鍵盤戰士、但其實他們的影響某程度上是很大的嘛，可以 的， 所以為什麼一些網絡欺凌啊 even 現實都好，你會看到很多悲劇的發生的，是不是？是的，可能如果我們可以開朗一點的時候，就可以抱住一個心態，那也沒有辦法的啦、他們這樣說沒有辦法就算，但如果有些不是的，真的很被這些聲音或者被這些留言影響的時候，他們就可能會有些做了一些不好的決定、甚至是可能犧牲了自己的生命、樣的，所以我覺得未必個個都是可以懂得去 let it be 的時候，就希望是大家聽完這首歌學識得在這些好像是不好的事情上面、去找到一個得著咯，去將這些負能量轉化成為正能量。 那胡鴻鈞呢今次帶來這首歌呢還有一個禮物包、 是啊， 是啦，即宣傳這首歌的時候呢叫做 整親急救包， 噔噔噔噔，打開打開這個急救包裡面呢就沒有膠布，但是有一包刀削面， 沒錯， 咁我覺得你都完全即係去到一個自嘲嘅極點㗎喇。 係啊，即係 咁一次你係咪已經去到咁闊達呢？ 我係 因為我會覺得要做呢個題材做呢個 topic 嘅時候唔好有任何底線啦。咁所以大家如果見到歌詞都會有一啲好比較尖鋭 齊來吃刀削麵包 係啊係啊嘅一啲字眼啦。咁我覺得係好玩嘅，即係對我嚟講我覺得好玩嘅、因為要咁樣大家聽咗或者大家去接收我的 message 先覺得有力咯。 嗯，咁我覺得都需要時間去到進化到呢一個階段嘅。講真，即係你好人好者咁樣，雖然你話即係做呢一行啫， 咁人都有感受噶嘛，系咪？ 当然系，即系我相信每一个人受到指责或者批评嘅时候，都系会唔开心。 系系。 咁但系睇你点样去面对咯，即系唔开心完啊，你会选择系继续将呢个唔开心嘅蔓延啦，去延续啊，定系尝试去将呢种唔开心即系咯转化做，即系你可以去分析好多嘢嘅。即系如果你成熟啲嘅时候，你有分析啊，点解人哋咁讲我咧？系咪自己咩地方做得唔好咧？咁然後，當你分析完之後，發覺啊，真係咁，你就會令自己進步啦。咁調翻轉，你就會好多謝呢啲聲音啦。 嗯，係啊。咁啊，好啊，見到胡鴻軍已經進化到 而家13.0啦。 13.0。唔係咁，但係其實平時如果你睇到嗰啲留言嘅時候，你係會點嘅咧？你係會都冇啦，唔會 block 咗佢噶啦，都係有。 其實開心嘅喎，因為我覺得當然啦。最初頭見到嘅時候，當然會唔開心啦。 會唔會嘗試回應呢？即係我冇啊，我唔係咁噶咁樣。 嗯，今日冇回應，因為咁多咁多嘅 comment 點回應得曬咧？ 留唔切係 啦。係啊，咁但係開始慢慢，當你見到大家一路都會去喺呢方面去討論啦嘅時候，你就開始覺得啊，其實都唔係一件壞事啊，即係。姑勿論大家留意你是因為啲乜嘢都好，但係都起碼人留意你嘛， 係 咪？咁到而家我甚至係佢哋出 post 嘅時候，我會有 like 啊， 即係明明係話你嘅，但係你會 like 咗佢係嘛？ 因為我覺得如果係可以帶到娛樂俾人嘅時候，其實都係我哋做 celebrity 嘅一個職責啊，即係都係 entertain 人啦， 都係嘅，係 咪？ 係喎，唔係其實同埋有時候我覺得啊，佢咁鬼唔中意你。都 keep 住要留意你嘅話咧，其實喺佢恨裡面都應該有少少對你有啲感覺喺度，因為我諗唔明，即係如果你好唔中意一個人，你直頭連見都唔想見啦，你仲 提都唔想提佢啦， 係啊，你仲費力喺度又打字又剩咁樣，所以我覺得其實嗰個感情係矛盾嘅， 係咪啊？ 即係唔能夠直接話佢唔中意你咁簡單咯， 佢對你嘅感覺係好複雜， 好複雜係啦。咁所以可能你能夠令到佢有一下唔知點樣 touch 到嘅話咧。就能夠將佢呢個情緒可以轉化都未定， 即可能佢當中嘅少少嘅愛意就可以抽佢出嚟， 係啦， 然後放大， 係啦，跟住 好 希望係咁樣啦。 勝利歸二。 今個朝頭早我哋聽下胡鴻軍嘅呢首《整親》，等你好翻嘅時候就約你打牌啦。 我行得噶啦，喂， 行得係咪？好啦，拜拜。 拜拜。 赞我高音吗？难忘我比赛对答，网友别怪他。谁人繁忙转过来，留名说我很假吗？齐来吃刀削面吧，长谈内心的想法，不讲之间，这餐用。来再感受我吧，平衡着进化形态，分享每日，随便走街我十街，整餐后若然大嗌，无恐也全被放大，无视着进化神态，演出拼命投入，有笑我眼睇。 一般香港市民如果要入到沙头角嘅中英街，需要咧就系中英街嘅香港居民担保噶，并且咧就同申请人一齐去到粉岭禁区通行证嘅办事处就办理手续，先至可以入去噶。咁令到呢一个地方充满住神秘嘅感觉。中英街咧亦都标志住一街两制嘅街道，历史文化内涵都好丰富嘅。咁但系佢原本唔系叫中英街，系应该叫咩名咧？想唔想知咧？百元号转头话你知。 如果想开心，为什么需要等？你是神话的声音。我耳朵想旅行，寻一点开心，让什么都发生。你是漫天的风筝，我眼睛想旅行。我眼睛想。 中英街原本的名字叫路慈径。1899年3月16号的时间，中英双方定界官员到沙头角探勘划界的时候，就沿着一条干涸的小河，即是现在的沙头角河中线就为界，树立了一个木质界桩。上面呢，哇，那段时写着大清国新安县界。好啦，3月18号勘界完毕之后，沙头角就被分为华界沙头角同埋英界沙头角。去到1905年喎，当时香港政府嘅公务局就喺沙头角新界北部树立咗20块石质界石，其中8块呢就係今日中英街一带可以见得到㗎啦。嗱，今日中英街全长250米，阔都唔够7米。在街的中心树立了几块的界石，除此之外条街都未有围墙和铁丝网的。不知道以前的人会不会成日在玩跳左跳右，哎，我现在在英界，我现在在中界，会不会玩这些呢？ 晨光第一线 DSE 小贴士。 各位考生，记得预早了解你的市场位置，可以的话早啲去一次，咁你去考嗰日咪唔使咁惊慌，惊搭错车唔识路咯。我系 Kitty 崔洁彤， 晨光 DSE 打气加油站。 喂 ，Kitty 同埋钟哥，夜晚黑有冇俾啲蚊嘈醒你哋啊？ 试过啦，梗系，点会冇 啊？一定有啊， 曾经有系。 OK， 咁嗱，你哋嘅做法系开灯拍死佢，定还是系由佢？ 开灯拍死佢， 睇下我痕唔痕嘅啫。 吓，但系佢嘈喎。 嗱，嘈咧，我勉强可以忍到嘅。但系痕咧，我真系忍唔到。 钟哥真系高手，特别可能有阵时喺内地啊要拍摄，其实嗰啲地方真系比较多蚊，系咪？ 唔好话讲蚊啦。最初一个训练咧就系以前拍戏嘅时候咧，咁你一定要瞓觉噶，咁但系你唔会翻到屋企瞓噶嘛。咁啊，现场又开晒大光灯，又隔篱又拍紧戏，好嘈嘅情况，夜灯光火着。都可以即刻瞓嘅时候，你有啲咩难到你啊？但系咧，痕咧就系发自个身体里边啊嘛，你要拗咧，你就会醒啊嘛。 哦，咁啊，可能即系始终蚊呢一样嘢都系夏天咧一个叫大家 好扰人的东西， 好容易面对嘅问题啦。咁啊，睇到咧内地咧一位网民咧几有趣啊，制作咗一本咧灭蚊日记。咁佢话咧，日日咧都会俾啲蚊咧去滋扰佢。咁咧佢基本上每晚咧都起码拍到三四只大蚊。咁佢拍完之后咧就攞本簿啦，拍纸簿啦，跟住将只蚊咧摆咗喺度，跟住攞张胶纸粘起佢。 哦，但佢仲揾得翻嗰、那个即系。躯体出嚟 啦，揾得翻啊，拍得几好噶，仲要有啲有血迹添，跟住仲会喺下边写低咗啊，就是他吸了血咁样啊， 好 核突，好 核突，有啲核突喎呢一个， 我都觉得核突。 同埋我怕咧，其实有菌啊，始终即系呢啲昆虫咧，你又唔知佢之前叮过啲咩人嘅血喎，你梗系嗱嗱声抌咗佢，然之后洗手啦。 有时候咧，我成日都同啲蚊讲啊，同啲蚊讲，你吸我嘅血，我俾你唔紧要啊。你洗乾淨嗰個針筒先啦、 啊， 你唔好吉完人哋跟住吉我， 係、啊、交換血液 咁樣，咁就唔係幾好啊嘛。即係、 啊、 最低限度，你可能飛去嗰啲池塘邊或者水龍頭嗰度，係咁樣伸條竹蘇出嚟洗一洗先啦、啊。你先過嚟咬我啊，大佬！ 有冇用酒精搓手液啊？ 我都唔要求你消毒啦，係咪先？ 但係真係唔好睇少喎，因為咧，我記得細個咧，我有個同學朋友仔啦，即係一齊落街玩嗰啲咧，一輪唔見咗佢，佢話做咩事咧？佢就話俾蚊咬咁啊！咬咪有蚊烂嘅，咪痕嘅。咁、小朋友唔知咪系咁拗，系咁拗咯。跟住佢话唔知系咪拗穿咗，即系令到有其他细菌入咗去咧、反而佢嗰度系要再去发炎，再去医啊。 吓、真系噶， 系啊， 可以都引起好严重嘅后果、所以蚊呢一样嘢咁啊，大家唔知夜晚黑自己会唔会喷啲蚊拍水，跟住先瞓觉咯。咁 而家都有好多方法嘅，电蚊香啊，好多唔同嘅方法， 天然啲嘅方法啦，用嗰啲。香茅啊，即系做啲精油咁，可能又帮到你入睡之余，仲可以咧驱蚊咯。有阵时就驱蚊已经好好噶啦，驱唔入嚟已经好好啊，即系唔需要一定要打死佢嘅，系啊，即系 佢咪出面玩咯， 系啦，同啲蚊讲， 咪佢都要搵食噶， 系咯系咯系咯，但系唔好嚟我度搵食 咯。啊、 口一带都系挤塞。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中间， 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车龙就在落山道，加士居道去红隧和红磡方向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就在东港中心，东隧九龙去香港排到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近住和富中心一段慢车，龙尾在北角政府合处对出。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反方向龙翔道去荃湾近住黄大仙中心那段都是车多排到去彩虹村，太子道西去旺角方向近住喇沙利道慢车，龙尾彩虹道亚加路街去大角咀近住洗衣街一段比较挤塞，龙尾就在窝打路道，观塘绕道去旺角落回去伟业街的支路慢车，近住九龙湾货仓一段龙尾在观塘码头，秀茂坪道去连德道方向近住宝达村一段慢车，在新界象鼻山路去全景围方向近住全锦交汇处一段挤塞，龙尾就在象山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就挤塞，咁而家龙尾排到去马料水，咁反方向大埔公路去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一段都系车多，龙尾喺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松苑。咁提提大家啦，较早前丁九桥出九龙方向近住行政大楼咧系有突发事件，咁而家已经系处理好，龙尾就喺丁九桥嘅桥面。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屯门公路丁九桥九龙。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疫情反复，但是大家都要继续工作和生活，我们都想健健康康，避免感染病毒，要保护自己和家人，接种新冠疫苗是其中一个最有效的方法，令生活可以快点回复正常，打完两针疫苗14日之后才得到有效保护，记得继续保持个人卫生和佩戴口罩，护己护人，大家都一起接种吧。 中文歌曲龙虎榜 伴奏 精选， 去完日本精神的呢。遇上了选了都也得一个，决定好了那句结果，沉住气演大我好好自错， 军哥之前挑战由京都步行去东京，翻嚟用咗呢一首歌作为一个纪录，脚下行嘅系日本，但受启发嘅系三十过后嘅路途。 遇到数百张脸，曾陪伴过雨日黑化剑。 作曲系军哥自己，填词 Oscar， 编曲监制都系 James Ting。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介作品之一，吴亦坤《日路》。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 投资 O2O 同大家咧讲讲美股表现啊，投资者咧对于通胀升温嘅忧虑咧，引发股市下跌啊，美股三大指数咧都要跌啊，但系咧科技股抛售潮咧就有所缓和啦，道指咧收报34,269点啊，跌咗473点啊，系自今年啊2月26日以来咧最大嘅单日跌幅啊，标普五百指数跌36点，纳斯达克指数咧就回稳啊吓，最后要跌嘅，不过跌12点啫，随住通胀风险升温咧，越嚟越多人忧虑啊，大市缺乏啊进一步嘅上升动力啦。摩根士丹利嘅警告啊，劳动力短缺咧可能会持续啊，推动大市上升同埋经济复苏咧受到重大嘅打击。预期咧美股明年咧仍然可以创新高嘅，但系今年嘅回报咧就会变得咧平平无奇啦。咁啊，美股就咁嘅表现啦，港股系点咧？港股腾讯咧有啲买盘支持，有机会重上600点，重上600蚊嘅水平，究竟系咪真系咁咧？转个头开始，你就会知道啦。 林慧，够钟上堂啦！ 9点钟，听一听密斯芭比 ，Miss Lam Lam。 今个星期三朝早嘅密斯芭比 Miss Lam Lam 咧，林慧接通咗电话，旁边有听觉言语治疗师方家慧。早晨啊 ，Clara。 早晨，林慧，大家早晨。 嗱，我近来咧身边真系机缘巧合咧，识咗几位咧都系特殊学童嘅爸爸同埋妈妈啦。咁有时倾开偈嘅时候咧，佢哋都讲到有啲难处咧，可能外人咧，即系外界嘅人就咁睇落去咧，以为好简单嘅一啲任务咧，其实对于佢哋嚟讲咧，都系好多挑战。 是啊，因为好多时爸爸呢，咁有阵时可能有时我哋中国人啦，咁有阵时有啲家长啦，爸爸就可能有一啲嘅心理障碍咁样呢，就觉得啊都要等妈妈嚟做啦咁。咁当然啦，其实喺我嘅工作上呢，我都有好多系爸爸系跟进嘅，仲要跟好多年喎，即系每一次上堂佢哋都嚟。咁其实爸爸佢哋呢，当佢哋嘅参与嘅程度呢，佢哋都会系好积极 㗎。其实我諗都系主要睇返佢哋嗰个小朋友嘅需要啦。咁如果家长两边即系爹哋妈咪都可以尽量配合到嘅话，或者即系抽时间去了解佢哋嘅需要嘅话咧，我谂系会事半功倍嘅。 系啊，因为爸爸有时嗰个角色咧，好多时都会系俾人又觉得佢啊，佢只系帮妈妈咁样咯。阿妈妈唔得闲，我咪嚟咯咁。咁其实就其实好多爸爸咧，你同佢深入倾咧，其实佢哋都系好愿意去参与嘅，同埋即系佢哋真系交足功课噶。即系我有时我叫佢做啲嘢咧，佢会系举一反十咁样咧，做得好精彩噶。 男性嘅思维又唔同嘅，即系女性可能就系母爱强啲咧，感性嘅角度会多一啲噶。男性咧就真系。可能将自己的专业技能又或者自己的冷静思维就可以发挥得淋漓尽致一点。 是的，完全正确。因为其实有时家长，刚才你讲得很好，就是有时妈妈就会有个心就会哎呀，她可能她不要那么辛苦啦，小朋友，但是又很想个小朋友可以做到一些事。即是在我们女性角度，有时可能真的会反反复复反反复复，是花了很多时间是处理那个情绪会比较多一点。而男性呢就可能是直接一点。同埋咧，好似我哋好多嘅，即係好多好成功嘅例子咧，就係、是、爸爸咧，佢會用佢自己嘅專業咧，去幫佢哋自己嘅小朋友添。 例如咧，有冇啲故仔講嚟聽下？ 例如在外国啦，咁有个爸爸啦，咁佢本身咧自己咧都系一个嘅专业人士啦，啲电子嘅人啦，咁发觉个小朋友咧，佢个小朋友系一个自闭症嘅小朋友嚟嘅，咁佢发觉原来佢打游戏系好有兴趣嘅，咁佢就会用佢自己嘅专业咧，同个小朋友咧就一齐去研发啦，一齐去研究啊，做咗好多嘅，写咗好多嘅游戏程式，咁佢就发觉原来我哋自闭症嘅小朋友咧，佢哋当你咧嗰条锁匙系开得一啱嘅话咧。其实佢哋嘅思维咧，即系小朋友嘅思维咧，系可以好大嘅，同我哋谂嘢会系唔同嘅。咁所以佢哋咧就成立咗一个嘅机构啦。咁之后就发觉。呢個係一個好成功啦，咁其他嘅自閉症嘅小朋友咧，佢哋都去推廣，最後咧就成立咗間學校，咁可以訓練翻其他嘅小朋友，咁即係一個好成全啊！咁成件事真係一個好 warm 嘅事咯。 嗱，我記得嘉慧之前咧都同我哋講過咧，自閉症嘅小朋友咧，可能嗰個思維模式咧比較單一啲、單向啲，即係相信咗係咁咧就係咁噶啦咁。咁可能真係咧喺編程啊或者電子嘅行業咧都幾適合佢哋嘅。 係啊，依其實我哋自閉。 闭症小朋友咧，可能佢嘅思维系真系要好专嘅，同埋咧，佢当佢系嗰个目标系嗰样嘢咧，佢会系不断去钻研嘅。咁就系啦，同我哋真系会争啲嘅。我哋有阵时可能有啲心散嘅，诶、哎，有个朋友揾你啊，或者有个电话，你就会真系分心。咁、当佢哋咁专啦，同埋佢哋谂嘅嘢咧，亦都会同我哋系有唔同嘅。我哋成日都讲咧，即系要多元教学啦，要配合翻个小朋友去发展噶嘛。 其实都可以就住每一个小朋友嘅特质或者兴趣咧，尝试下睇下佢哋会唔会喺某一方面会有一个独特嘅专长都唔定嘅。 系啊，咁好似有另外一个 case 啦，就系嗰个小朋友咧，佢本身系一个失聪，即系小朋友 B B 系失聪嘅。咁跟住个爸爸咧同妈妈都系专业人士嘅，仲系医护人员嚟嘅。咁佢哋咧就系、是、为咗啊个小朋友佢系啊即系佢一个嘅范畴里边咧，佢就研发咗一啲嘅仪器咧，系帮助呢个成个嘅医疗界嘅。咁所以其实呢啲都系一个嘅父爱嚟噶。 其实都系噶，即系如果能够用自己嘅一啲力量或者系技能咧，去做到一啲造福到成个社群嘅发明啦，咁当然系一件好事啦。 系咯， 嘉慧，头先我哋讲咗嗰两个个案咧，都可能系本身你都话啦，爸爸或者妈妈都有啲专业嘅知识啦，医护又好或者电子又好，所以就谂到话可以用呢啲方向嚟到诱发个小朋友再尝试多啲踏前多一步啦。咁但系如果好似我哋呢啲香港嘅上班族、普罗大众一个普通嘅打工仔啦，又有冇啲乜嘢可以做到？去尝试启发下呢啲特殊学童咧， 其实都系最紧要咧，睇翻个细路仔嗰个特质咯。咁好似我自己见到咧，最近咧有个爸爸啦，咁佢本身佢自己都系好有心嘅。咁佢可能佢之前咧，佢系即系其实佢个细路仔本身系听着，咁但系咧就冇乜特别留意，因为佢个细路仔系有一啲嘅剩余听力，咁而系可以沟通到嘅。咁但系只不过家长就可能会觉得，咦？点解佢啲发音唔系咁好，又或者系佢啲对答唔系咁叻嘅咁？咁不断咧就系每样。去每样嘢咧都系咁好用力去教个小朋友，咁但系最近咧，因为而家咧即系一个嘅我哋要戴口罩嘅问题啦，咁啊当你戴到口罩嗰阵时咧，对我哋听障嘅小朋友咧就系一个好大嘅障碍噶啦。咁因为家长发觉，咦点解我冇戴口罩嘅时间，佢就好似明我好多嘢噶，咁但系原来我戴咗口罩咧，佢又真系少少字都唔明噶，咁佢從而咧先至去做一個嘅聽力測試，咁先知道咧個小朋友咧嗰個聽力咧係一個聽損程度都幾深噶，咁所以咧就係比較係叫做遲確診啦。咁所以咧爸爸媽媽咧而家咧就好積極噶，咁就係佢哋真係係好有心去睇翻個小朋友去觀察，即係我會教佢哋係要點樣去觀察啦，同埋即係又要去多啲嘅了解翻佢哋嗰個情況啦，咁同埋要點樣去佩戴耳機啊咁。跟住爸爸妈妈咧，就好似真系有条锁匙开咗啦。咁啊，即系知道系针对性去睇翻个小朋友。哦，原来佢喺呢啲情况系需要去辅助嘅。咁所以呢喺件事咧，你会见到佢成个嘅家庭嘅力量咧，就会系好强大去帮个小朋友。 我都觉得系嘅，即系你莫论话系任何嘅小朋友咧，只要你系做父母嘅话咧，其实都已经由佢出世嗰日咧就系一份责任，要去教好佢啦，要去栽培佢啦，要去谂唔同嘅一啲渠道咧发挥佢嘅创意啦，试下启发佢嘅能力啦，希望佢做到最多佢自己中意做嘅事情。咁所以我觉得咧呢一步系唔简单嘅。 系啦，咁所以咧，其实主要呢个咧系有个心咧，咁就可以咧，同埋目标一致嘅话咧，咁其实就系我哋嘅特殊学习需要嘅小朋友咧，佢就会一定有佢嘅出路咯。 咁再加埋可能有专业人士嘅从旁协助啦，咁希望大家可以继续努力，我哋都一齐努力咯，嘉慧。 知道。 今朝讲住咁多先，我哋下次再倾过啦，唔该晒 Clara。 多谢晒，拜拜。Through my life, the only myself when you're away. When you're gone out, out of sight, will you spend your life together with me to make each moment our sweet memory? You see, trying hard to reach eternity. Will you spend your life together with me? No matter rain or shine, we're still meant to be lovers who dream their dreams, lovers who dream their dreams. Together with me to make each moment our sweet memory. Love isn't easy, but I gotta let you see. Trying hard to reach eternity, we'll just spend your life together. With me, no matter rain or shine, we're still meant to be. Lovers who dream their dreams, lovers who dream their dreams, we create our destiny. 是电影感动他77次的歌曲，他是许正允 Will You。 今天又跟大家讲一下音乐，之前有讲过 Drum and Bass， 今次就讲一下 Drum and Bass 的前身 Jungle。 Jungle Music 的速度比起 Drum and Bass 快很多，而且节拍亦都更加复杂，听起上来比较硬朗，亦都比较强悍。有时 Jungle Music 都会配搭一啲 rap 嘅片段，唔似得好似 drum and bass 咁样会融合 jazz 或者系 soul 等等嘅元素，所以呢一种音乐都几适合提神噶。中意音乐嘅你，不妨听多样嘢，旁下身。我系林慧 Barbie。 神光 Monica。 来到今日朝头早，我哋晨光第一线嘅晨光 Morning Call，Angel 你好啊！ 早晨啊！ 早晨，有啲乜嘢点唱想同我哋嘅听众一齐分享一下咧？你想点唱俾边位啊？ 姐夫咯。 咁有啲咩祝福佢咧？ 祝佢身体健康咯，工作顺利啦，心想事成咯。 好啦，咁啊多谢你嘅电话啦。 好啦， 好，多谢晒 Angel， 拜拜。 拜拜。每过一天，每一天，这醉者。便爱你多些，再多些，渐些。我发觉我最爱与你编写。以后明天的心里，而每过一天，每一天，这醉者，便爱你多些，再多些，渐些。我最爱你与我这生一起。那句明天风高路斜，明是什么，才是什么，是好滋味。但如再生，朝朝每夜能望见你，那更加 的好过，当身边的一切如风，是你让我找到根蒂，不愿离开，只愿留低，情是永不枯萎。而每过一天，每一天这醉者，便爱你多些，再多些，至满些。我发觉我最爱与你编写。后明天的深夜，而每过一天，每一天这醉者，便爱你多些，再多些，至满些。我最爱你，意爱这生一起。哦哦，那句明天风高路斜。 追踪三十一，早晨啊 ，Cason， 早晨， 早晨， 系你好啊！追踪三十一，今日港台电视三十一有咩好节目啊？ 港台电视三十一七点搭七，咁咧就系、是、医生与你啊，咁、啊，即系我哋咧呢、這个星期咧一二三咧都系讲咗。前期、中期同埋咧，今日会讲下晚期嘅乳癌治疗啊。除咗化疗之外咧，仲有啲乜嘢嘅方法咧？咁其实晚期乳癌有冇机会根治嘅咧？咁样，今集咧就会邀请到一位曾经患咗呢一个乳癌第四期嘅病友咧，分享佢呢个战胜癌病嘅经过嘅。咁、 嗯 啊、另外有一样嘢啦，我。想问一下两位有冇试过啃骨啊？ 有，细个 有啊，真系。 系啊，鱼骨呢样嘢咧，真系都几考人嘅。即系有阵时咧，嗰啲我又唔知喎，嗰啲鲮鱼咧，原来咧嘅剁鲮鱼嘅方法咧，就系、是嗯、哎话知佢咧，将啲骨都完全剁到烂晒，咁样等佢食唔到啦吓。咁其实啃骨咧又好，咁你屋企人教你用咩方法去除啲啃骨？ 细个阿婆真系会攞个碗喺度敲敲敲，跟住话原来都有科学根据，因为咧分散咗你嘅注意力咁样，即系有听过咁嘅说法啦。当然 系，咁其实咧啃骨咧，即系有啲就话啊吞一大啖饭落去咁样，咁其实就睇下嗰啲骨咧，如果你话喂唔觉意真系啃咗嚿大嘅。又唔尖又唔利嘅，你就吞啖饭落去咧，就推佢入去个胃嗰度，等佢消化咗佢就可能得啫。但如果你话笃咗喺喉咙嗰度咧，呢、這个麻烦啦， 好危险喎、啊，好似 系啊，因为会发炎啊，咁样等等噶嘛，系咪？咁所以咧，有啲人就话饮啲醋落去，第一你啲醋咧就唔会浸住嗰嚿骨嘅，咁、你一饮咧就落咗个胃嘅。第二咧就系、是、喂，就算真系俾你溶咗嚿骨啊。佢插住你个即系食道嗰条嗰节唔会溶咗噶嘛？ 系 啦，咁所以今日咧就要睇下，喂点搞啊？阿医生咁样，好啦，咁跟住去到日常八点半啊，咁啊区区小节呢、這个会讲咩咧？就系、是、啊有一个就系社福团体咧，就系、是。 舉辦了一個叫家常飯計劃、 嗯、 就集合這個呢區裏面的資源呢，就是西區裏面的資源呢，就是食材捐贈啊，同埋由啲基層街坊咧親自咧製作咧，即係成為健康嘅家常飯盒啊！或者我屋企人咧都有去即係做下呢啲義工啊嘛。咁平時喺屋企即係佢可能都係切一兩啊生果俾自己食嘅啫，但去到嗰度咧要幫手切菜咧，你真係諗唔到啊！係切三個鐘頭菜咧，係咩概念啊？ 係啊， 可能係手軟同埋腳軟 嘅。切三十人份量嘅菜咧，都剁好耐啊！真 係 要啊！ 係啊，三個鐘我諗即係幾百人㗎啦，呢啲嚇咁樣咯。咁另外咧講乜講乜呢個環節咧，就會講下呢一個產後抑鬱嘅婦女啊，係、 嗯、 啦。咁喺即係分娩嘅時候咧，會出現一個情緒問題啦。咁作為佢哋伴侶，又或者細路仔咧，啊點樣去到幫手啦，即、就、係、是、幫下佢哋啊咁樣。咁、嗯、尤其是伴侶啦， 係啊，多啲關懷，係啊。 系啦，不过有阵时咧，即系要接受治疗嘅，即系你就咁话，诶冇嘢嘅，唔好咁谂啦，原来系帮唔到手嘅。 系系系。 咁跟住咧，另外一样嘢咧就系、是、九点半啊，三十一看世界啊吓。 嗯。 咁啊，真系就讲咩咧？就系讲体坛爆出嘅性丑闻啊， 哦、 而且咧有好多被暴即系性暴力咧，都系小朋友嚟咁讲。 嗯，好啊，唔该晒 Kason，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据了解，警方在一项查牌行动中，在一间无牌按摩院发现一名警务人员，消息指涉及国家安全处处长蔡展鹏。警方回复查询的时候说，正在调查一宗涉及警务人员不当行为的指控，涉案人员现正休假接受调查。警方说非常重视警务人员的操守，必定会按既定机制作出公平公正的调查和跟进。蔡展鹏在1995年加入警务处任职督察，他在2014年晋升为高级警司，在保安部担任单位指挥官。2017年6月晋升为总警司，出任保安部副主管。2019年1月擢升为助理处长，執掌保安部。去年7月擢升为警务处高级助理处长，執掌国家安全处。政府斥资购入东京奥运的播映权，交由五间电视台播放赛事。体育学院主席林大辉形容，今次是将公帑用得其所，扫除体育界的担忧和危机。林大辉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体育界早前一直担心东京奥运的播映权是不是没人购买，令市民难以观看香港队的赛事。他认为现在经济环境差，影响广告收入，亦都需要投资制作，令电视台不肯投资，政府出手是急市民所急。今次的东京奥运转播权不包括港台，身兼港台顾问委员会主席的林大辉认为有关安排是锡住港台。他说距离奥运的时间仓促，制作要有足够的设备和团队制作经验，相信港台这方面较其他电视台差，加上没有广告收入，令制作变成硬支出并不划算。内地过去一日新增16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全部都是境外输入病例，分别在广东、上海和江苏等地。另外，内地新增11宗无症状感染个案，当中4人当日转为确诊，并没有新增死亡和疑似病例。内地至今一共有90,799人染病，现有确诊病例有279宗。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激进组织哈马斯的激烈战斗持续，至今造成至少31名巴勒斯坦人死亡，3名以色列人不治，另外有200多人受伤。以色列连续两日空袭加沙地带，一栋13层楼高的住宅被击中之后倒塌。哈马斯之后说，一共向以色列城市特拉维夫发射过百枚的火箭弹。当地有目击者早前是朝早是听到炮火和爆炸声。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宣布特拉维夫附近的洛德市进入紧急状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发表声明，表达对以巴冲突升级深表关切，要求以色列安全部队必须最大限度保持克制，避免过度使用武力。联合国正是与有关各方合作，期望尽快缓和局势。联合国安理会紧急磋商东耶路撒冷局势。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局部地区有一两阵的骤雨，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气持续炎热，最高气温达到32度或者以上，但是局部地区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7%，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060点，升46点，总成交金额125亿5千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38点，跌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932点，跌32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590元，升5.5；美团257.8，升9元；JS 环球生活21.05，跌1.05；阿里巴巴215.4，升7.8；小米集团25.4，升8毫；友邦保险97.35，跌1.35；盈富基金28.22，升1毫；中国平安81.15，跌4.5；招商银行65.2。是跌2毫，创科实业145.8跌6毫。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67，日元108.84，瑞士法郎0.905，加元1.211，人民币6.431，英镑对美元1.412，欧元对美元1.214，澳元对美元0.783，新西兰元对美元0.725。日经平均指数报28,441点，跌167点。港金现价报16,980元，跌系跌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30.58美元，卖出1,831.0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Toby 先同你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马会大楼对出。香港仔隧道的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去红隧和尖沙咀方向排到落山道。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在渡船街天桥近过栏。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挤塞，车龙去到观塘绕道近住丽港城。大老山隧道的沙田入口只是收费广场一段车多。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下角道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道一段车多，排到去告士打道近住柯布连道。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和富中心一段还是慢车，排到去嘉华国际中心。咁在九龙方面，青葵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祖尧村一段车多，龙翔道去观塘排到星河名居，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车多，龙尾在富豪东方酒店。亚加老街去大角咀近住洗衣街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窝打老道。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去宏照道的支路亦都车多，排到去九龙面粉厂。咁在新界方面，青山公路的扫管忽段去九龙方向近住黄金海岸一带挤塞，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咧仲系慢车，车龙去到马料水。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屯门公路丁九桥方向九龙。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 货车尾板操作面面观，请你讲出五个货车尾板的安全装置。 我知道，有双手控制装置和视听信号装置， 还有上锁装置和脚部防护装置。 还有一个呢、又说明五大装置嘛，还有均速缓慢开合尾板系统，不漏得的。 阿 Sir， 你说五大装置的最后一个是系统来的吧。 是的，你不啱。 哦，对， sorry sorry， 那不如听下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的风骚精安短剧。 操作尾板莫贪快，安全装置不可少。 今时今日，网络诈骗陷阱多罗罗，无论是交心网友叫你跟稳赚贴士买卖股票，定是以伪冒网站或电邮偷取你的身份登入投资户口，一不小心分分钟被人呃晒副身家。网络陷阱有好多种，只要时时小心冷静分析，人人都可以做反呃专家。网络骗案切勿上当，详情即上投委会网站 ifec.org.hk。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九点半钟，梁文忠。 今朝我想讲局部地区性骤雨。经常都听到有人话呢套戏好睇，呢个演员做得好。每次听到呢啲说话，我都会问乜嘢叫做好，乜嘢叫做唔好呢？呢样真系因人而异，个个标准都唔同。所以最后最笼统嘅解释就系、是、你愿意付出金钱去睇嘅就叫做好咯。如果从呢个指标去衡量，电台节目全部都唔好嘅。因为大家唔使俾钱听，公平起见，唔使俾钱嘅媒介，我哋系咪应该用另一个指标去衡量何为好，何为唔好呢 ？OK OK， 听完或者睇完之后，好多人记得嘅，咪就系好咯。讲到记得，住喺呢个城市嘅人最容易唔记得事情，我哋最记得嘅就系唔记得啲嘢咯。咁我问你，你记唔记得琴日中午时分有乜嘢事发生？你咁问系咪有啲大事发生过啊？又唔可以话系大事嘅。琴日中午落咗一场骤雨，你可能会话啦，冇落过雨、啊。我引用翻天文台经常讲嘅术语先，呢啲可能系局部地区性骤雨，只系局部，仲要系地区性。所以唔一定你会睇得到。寻日做完节目，啱啱想去另一个地方做啲事情，驾驶途中就遇到黄豆咁大粒嘅雨点从天空打落嚟，听到好大嘅雨声。原本阳光灿烂嘅天空，一秒钟都唔使变成骤雨中的阳光。本来带点宁静的风声，顿时变得大雨打落车顶的砰砰声。想起另一个广告，打波先来落雨。但是我们有翻咁上下年纪，遇到这些事情不会怨天尤人住的，当然是抬头望天先啦，不是望天打卦，而是看下究竟是整个天黑晒，还是只是过云雨呢？望上去睇到嘅仍然系阳光灿烂的天空，只系有两嚿好大嘅乌云喺头顶飘过，即系话当两嚿乌云飘走之后，太阳好快又会出嚟咯。果然不出所料，过咗唔够十分钟，阳光又嚟，工作继续，生活如常。最近嘅生活可能会有啲变动。你知最近的环境的啦，心情必定受影响，你梗是觉得不爽啦。不过再想下，听日一定会好天的，因为希望在明天嘛。就算天气不似预期，只要抬高头望下天， 可能你会睇到过云雨嚟啫，好快冇事㗎啦。你未必会认同我嘅睇法，但係你都应该听下我讲，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九点半钟，梁咏钟。 红日半倚山背后，斜阳共我陪伴你，即使有时骤雨下，可曾退避？陪伴你走千里路，行人路过回望你，虽侧影人前望，朝来多少妒忌。 食住， 点解啊？ 上机食先。 崔神厨房， 但平时崔神厨房咧，我多数就会讲一个我整完嘅嘢。咁今日咧，我就讲一个我谂住今晚整嘅餸。 系乜嘢啊？ 话说咧，寻日我就喺屋企咧就睇呢一个深夜食堂，咁、哦、啊见到其中有味餸咧， 即系有新嘅 season 啊？ 唔系，我睇翻 season 3第三辑，咁、哦、原来有某几集咧，我系 miss 咗啊，因为我自己咧几中意睇佢嗰个漫画嘅，咁、 嗯、 啊原来有时睇咗漫画，跟住又觉得自己好似睇咗咁样啦，咁原来嗰一集冇睇，咁佢咧就系整一个日式嘅粉丝沙律，咁、 哦、 但系佢喺里面咧就讲得好。简单嘅啫，咁、 嗯、 所以我就后屘咧就上网睇下搵唔搵到其他食谱啦， 补完翻 系啦，到最后咧，我就决定今晚系整一个泰式嘅粉丝沙律， 失望失望， 唔系啊，因为原来咧佢日式咧，我睇嗰套电视剧啦，佢就比较简单一啲啊，同埋冇咁野味啊，比较清淡少少，咁佢嘅做法就系烚咗啲粉丝，咁你又摆落冻水，即系浸一浸佢啦，咁啊索干咗佢之后咧，佢个剧集就系加少少蛋丝啊、火腿丝啊，或者少少云耳丝等等，就捞埋佢就食噶啦，佢连酱料都冇。冇讲嘅，系啦， 真系噶，以为落翻嗰啲最传统日式嗰啲麻酱啊， 系咪 啊？都冇， 佢都冇，咁所以我先至上网睇其他， 所以就揾一揾下，揾咗一系中式。一系泰式，好似揼骨咁樣。 係咯，原來泰式係最多，因為我上網本身係打日式粉絲沙律嘅，點解知好多咧就出咗泰式出嚟？咁睇睇下咧就俾佢吸引咗啦。咁因為泰式嘅粉絲沙律咧就都幾多配料噶，好多就你會煎少少蝦米，即係炒少少蝦米，有蝦米嘅香味啦，有蝦肉啦。咁有啲咧就即 係九層塔啊，係咪有加嗰啲香料？泰式香料 有好多菌咯，即係譬如中菌啊，跟住有啲芫茜啊，譬如辣椒啊咁樣啦，咁另外有啲餸咧如果你想 fusion 少少咧，有啲人會加埋炸肉嘅，咁我自己好中意食炸肉嘅，咁我又覺得都幾好啊，咁加埋落去 越南嘅咯，炸肉 係啦 ，OK 係啦，咁所以呢個就 fusion 少少啦，咁如果正常咧就。 多数都是虾同埋肉碎，即系猪肉碎。咁如果唔好意思啊， 谂 起我已经 谂起你已经想食啦，系 啦，因为本身咧，我睇咗好多条片啦，咁佢话泰式嗰个肉碎，即系喺呢个沙律上面咧，最传统就系佢会撒咗啲猪肉碎嘅，即系可能你用少少酱油腌咗啲猪肉碎，咁就撒啦。咁但系如果你话本身我都开个镬嚟到煎香啲虾米等等嘅，咁其实我觉得你炒即系用埋嗰个镬嚟炒嗰啲猪肉碎咧，又有另外一种香味咯。系啦，咁总之咧就系你最重要就系调咗酱汁啦，都系离不开嗰啲鱼露啊、糖啊、蒜啊，跟住一啲辣椒丝啊咁样捞匀佢。 系， 咁另外咧就系你撒咗粉丝，粉丝你六三十秒就得噶啦。 系 啦，咁你留翻起浸一浸冻水，最紧要就系擎干佢。咁就将其他你中意嘅配料啦，譬如虾啊，头先讲嘅一啲炸肉啊等等啦，或者猪肉碎加落去，仲有就系嗰啲调味嘅香菜。即系你中意食芫茜嘅就芫茜啦，中意食啲芹嘅就摆啲芹落去啦，跟住捞埋个汁，跟住捞捞捞捞捞，咁样搞掂。 咁我睇下你今晚煮出嚟嘅成果系点。 啊，最后重点系花生碎 哦， 撒埋喺个面咧就有嗰个脆卜卜嘅口感啦。 Kitty， 你头先讲咧话将啲睇完日剧啊，或者睇完啲日本嘢之后咧，好想食咧。我近排都睇咗啊，呢个日本电影咧《奇迹之烤肉店》啊。 哦，你睇咗啦？ 哇！好想食烤肉，系好想食烤肉。 我就系惊，因为佢一路睇一路好想食。 佢用咗100分钟咧，系咁拍点样煮烤肉啦。咁佢就要问翻小白先知。我记得嗰个系个男团嘅偶像嚟嘅，即系个男主角。个女主角就系土屋太凤啦，即系《金濟之國》嗰个女主角啦。咁总之你一路睇嘅时候咧，哇！即系佢话俾你听咧，日本人啊嘅烤肉文化系有几咁博大精深。 我明啊，因为以前我睇嗰个《孤独的美食家》咧，我系睇到懵噶。 点解？ 因为佢啲 close up 咧，讲嗰啲整嘢食咧，系睇到你真系好似想即刻食要食啊！ 我真系好想飞去日本啊！睇完之后， 喂，其实呢啲戏咧系咪应该整 4D 咧？如果你睇睇下喷埋嗰啲烧肉嗰啲味出嚟咧，其实系会有助呢一个即系餐厅嘅经济效益噶。 可能真系咁，好肚饿啦，唔好再讲啦吓，交俾小白讲。 转头食早餐 啦，系啦，去啦。 白元浩的享乐时代。 今日咧都想同大家讲下啊，同食又系有啲关系。人最紧要乜嘢？衣食住行啊嘛，系咪先？食咧占咗个好重要嘅比重。好啦，食啲咩咧？咁啊，揾翻咧同我细个好有关，特别喺度卡通片好有关系嘅嘢，即系所谓歌仔都有得你唱啦。哇，火头仔昆布佢厨艺顶呱呱， 啊，我都有 睇过啦，系啦。喂，佢入边咧有好多唔同嘅得意餸菜咧。其实而家呢个年代都一样可以攞翻出嚟做，同埋你发觉有部分已经 fusion 咗，即系已经系街嗰度买得到啊。 有边个啊？有边一味啊？ 嗱，有朱古力薯片，大家有冇食过？ 食过， 系啦。朱古力薯片原来就喺呢度卡通片嗰度咧 fusion 嗰阵时 fusion 出嚟嘅。 系， 我唔知系咪因为本身呢套卡通片同阿秋元康有关系噶嘛？秋元康搞噶嘛呢套卡通片？ 系咩？ 系啊，咁所以佢咧就有好多古灵精，佢话系因为佢成日等人冇嘢做嘅时候咧，佢就谂咗好多唔同得意嘅食物。於是乎咧就擺埋入去到卡通片入邊嘅，咁啊薯片同朱古力咧，我哋而家喺街都會買得到，但係佢以前嗰個整法咧，佢真係成日用微波爐同埋焗爐咧去到整嘅， 即係夾硬融咗啲朱古力落去。 冇錯啦，冇錯啦，咁佢哋就真係拎住一塊薯片咧，跟住就放喺微波爐嗰度，跟住就叮佢咯，再擺朱古力上面叮佢咯，即係佢初頭好多嘅食物咧都係。个 concept 都系咁样嚟嘅，好啦，咁就系因为有呢一个 concept 喺度，所以咧有好多唔同嘅食品咧，其实我哋真系可以喺公司又好，喺屋企当零食咧，自己搞下呢啲新花款都得嘅，简单。 细个睇嘅时候咧，其实都唔系好识分到底佢讲嗰个餸咧系真系可以咁样整啊，定系去搞搞笑 嘅 啫。 系啊，系真系可以整到。 原来系真系可以整到， 真系可以整到嘅。甚至乎头先讲嘅朱古力薯片，而家都买啦。仲有啲咩咧？鱿鱼丝或者鱿鱼干咧，其实都可以用朱古力一齐捞落去。 吓、啊？啊 好嗱，系啊，佢卡通片曾经出过一个就系叫做朱古力鱿鱼干， 嗯， 系啦，咁啊嗱，试唔试咧？大家拭除专便，咁、嗯、但系个方法咧就摆咗喺度，你可以 试下，起码唔会屙先嘅， 系啦，起码唔会屙，你可以试下咧。 好食 呢啲其实系而家所讲嗰啲咩地狱料理嚟， 系啦系啦， 黑暗料理嚟。 但系嗱，呢十个地狱料理，佢又出咗一个天堂美食，即系头先个朱古力薯片咯，好、 哦、 多人中意食。佢初头出嘅时候，啲人都吓一声，哦，唔系嘛咁样。 但系十个天堂美食都唔及你记得一个地狱料理啊嘛， 所以佢成功咯，系、嗯、咪？好嗱，仲有好多咧得意嘅嘢嘅。如果你话结合翻我哋港式嘅美食嘅，咁又加埋日本啦，又加埋呢一个嘅港式嘅话咧，寿司加五香肉丁，其实大家都可以试下。 佢即系五香肉丁化， 唔系咁佢即系名将。其实系即系佢个 idea 系咪嚟自呢一套卡通片嘅咧？ 嗯，应该系、哦。 即系红豆君腩、啊。 系啦，但系咧，嗱，譬如我攞翻嗰个， 其实香港都有得食咯，五餐肉寿司， 你自己整都得噶嘛。嗱，如果你系用呢、這个 口切，口切， 口切啊， 系啦。 唔係，其實呢個咪韓國嗰啲包飯啫嘛，又係係咯，飯加午餐肉包埋紫菜咁樣。 但係你五香肉丁咧，通常有好多嘅汁喺入邊噶嘛。係，其實咧，你每一次拎住呢啲咁匪夷所思嘅材料，將佢 mix 埋一齊嘅時候咧、 嗯， 你應該用多啲，用多少少嘅耐性去對住佢。個、 嗯、 耐性就係做咩嘅咧？好啦，你五香肉丁入邊又有汁，入邊又有肉啦，咁你就咁倒出嚟，諗住放喺個壽司上面咧，其實咁就肯定係錯嘅、 嗯， 因為個汁會整散個飯啦。如果你用壽司係做軍艦嘅，咁個紫菜又會霉啦，係咪？所以你应该咧系夹嗰啲五香肉丁啲肉出嚟、 嗯， 然后放喺个军舰上边、 嗯， 跟住咧你可以再加少少芝麻喺上边，然后五香肉丁个汁咧你另外倒开， 嗯、 再加 wasabi 入去沟埋佢，咁你要食嘅时候咧先至点翻嗰个汁，咁食嘅话你就发觉，同一碟嘅餸，但系你少少创意同耐性之后咧，你发觉应该见得下人、 哦。你呢个系咩嚟噶？即系你话卡通片里面讲噶， 卡通片入面再 fusion 下， 即系而家系 fusion 之中嘅再 fusion， 再加嘢落去， 即系有人咁样做。 沿途你见到阿崔神厨房嘅反应系点样啊？即系嗰咩叫嗤之以鼻啊！ 你聽我谂住做地狱厨神嘅，所以试咗呢啲嘢啊。 嗱，初我第一个反应咧，即系钟哥咁讲嘅，我惊即系如果我崔神厨房讲呢啲咧，肯定啲听众就闹到飞天啦。但系唔系，而家咧。即系煮嘢食俾我好食嘅人大有人在，你可以走一啲偏门嘅路线，就系听阿小白嚟咁样拍片， 系啦， 系啦，可能真系偶有佳作， 系啦，偶有佳作。 但我又成日唔系好惊人哋闹嘅，即系譬如啊，用翻正话阿白元浩讲嗰、那个朱古力薯片为例啊，譬如话几十唔系几十年前，即系20-30年前 啦。 嗱，最初嘅时候，咪啲人都闹噶，点会有朱古力薯片两个沟唔埋？ 又咸又甜， 又咸又甜。但系而家的而且确系出咗， 就系因为个又咸又甜，所以先撞到啲味出嚟嘛。 即系之前俾人闹嘅嘢咧， 系 后边就后边世代嘅人就会喜欢嘅、 嗯。 所以而家崔神厨房，我不妨咧，你做一个地狱系列啦。 吓，你闹我啦嘛，到时我发咗达，你就知道。 喂，可以试埋呢个，都系用朱古力嘅，咁但系就加埋呢一个嗰啲叫咩糖啊，嗰啲软糖， 软糖 果汁软糖， 嗯。 果汁软糖点样同朱古力捞埋一齐啦？呢招真系火头仔昆布教嘅，佢好中意咧，就系用嗰啲朱古力将佢中碎佢，系、 嗯、 啦。咁你拎住过嚟时候，可能佢入边仲有啲脆脆嘅时候咧，你就更加容易整烂个朱古力啦、 嗯。 好啦，你整到佢碎晒之后咧，你就连埋嗰个酱嗰、那个果汁软糖攞出嚟、 嗯， 就喺嗰个已经碎咗嘅朱古力嗰张纸上面咧，碌一碌嗰个酱嗰、那个软糖，跟住先至食。或者你中意嘅話，你可以整熱少少，因為嗰啲朱古力溶嘅感覺咧，就好多人好中意。 佢樣樣都係朱古力嘅， 係咯， 係咯， 佢冇乜新意喎。 冇乜新意 咁。我細個睇以為好有新意， 有啲唔係。 但 係 俾你講完之後，原來佢冇乜。 有啲唔係朱古力嘅。 佢屋企得朱古力。 例如咧，我哋用嗰啲即食面、即食面咪拎個餅出嚟嘅，唔係餅，拎嗰個 面餅， 面餅 係啦，拎個面餅出嚟。咁拎咗面餅出嚟之後，佢有啲特別嘅食法嘅。咁嗱，佢其中一個咧就最中意就係將個面餅整爛佢啦。咁然後你可以加所有嘢。咁呢個我哋其實好多人由細到大都係食嘅。 咩星點心面都係咁食噶啦。 冇錯啦。咁佢有啲嘅食法咧，就拎咗個面餅出嚟之後咧，你咧就直接攞隻生雞蛋，就直接喺個面餅上面打蛋打落去。咁你個雞蛋你咪會鋪咗喺個面餅上面咯。你當然你有個碟擠住先啦。 跟住咧， 然後咧你就將呢一個嘅雞蛋同面餅放入個微波爐入邊。係啦。咁你個雞蛋咧，就由於一路落嘅時候咧，咁佢咪會慢慢黐住啲面餅嘅。咁你又叮佢。 咁、那個雞蛋就會熟咗咯。 係啊， 然後佢就會成為咗一個咧有蛋漿熟蛋漿嘅麵餅，你就可以就咁誒中碎佢，不嚟食又得，或者你就咁拎住成塊麵餅去到咬都得。 嚇、 嗯，係啊，呢個係佢其中卡片入邊其中一味餸嚟㗎。嚇、 啊， 係啊，咁啊咪有好多呢啲咁嘅餸。如果有時間，我覺得整下呢啲地獄料理。都幾好啊，幾得意啊！ 你有冇整過啊？ 我有整過， 整過邊個、啊？ 我有整過朱古力嗰、那個果汁軟糖嘅。 嚇、 啊！係啊，整爛佢跟住我，喂，細路仔中意食嘅喎。 係。 系啊， 唔系咁，其实 我 当食紧糖啊， 唔系啊，崔神厨房试下嗰个面饼嗰个啊， 好啊， 好啊， 生蛋 拍片、啊，记得拍片、啊，拍片啊、我会 share 呢一条，唯一一条会 share 嘅片， 仲要即刻食埋， 系啦，崔杰同地狱料理， 唔系我整你食，我整你食，OK 啊， 我听落去行得通啊呢条桥， 系啊 ，OK 啊，公司有微波炉啊， 你系， 系啊， 叮一叮佢咯， 翻嚟整啊，礼拜四开 live 啊，惊你啊！ 今日晨光第一线够钟啦，突然有感而发，想同大家讲啲嘢。 而家仲讲？ 忍唔住内心嘅澎湃，讲两句啫。 有咩想讲？可唔可以留翻阵间先讲啊？梁荣忠、崔杰彤、阿欧、林慧、白元浩，明天再见。你想讲乜嘢啊？快啲讲啦！ 我想叫大家唔好行开，听十点钟新闻报道啫。